突，涉事的四名警员已经被解雇。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50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27,3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3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4.6跌5.4，阿里巴巴195.1跌2.2，美团点评136.4升1.1，友邦保险64.2跌3毫，FIE南方恒指7.98冇升跌，盈富基金23.45跌5仙，中国平安76.8升7.5，港交所270.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13，瑞士法郎8.015，欧元5.141，加元5.642，新西兰元4.8，欧元8.551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4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852点，升433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1美元，卖出1,71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蛇村慢线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咧都仲系有少少慢车嘅。大埔公路去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和蛇村对开咧慢线嘅事故咧已经处理好，咁啊慢线解封啦。咁但系咧出九龙方向咧近住和蛇村呢一段都仲系有少少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是有车龙的，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条支路落回去观塘道亦都是慢车，在新界大涌道去回御景新城跟着沙咀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回去大涌道回旋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喂，豪仔啊，自从你风之卜介绍咗书之后咧，我唔系中意咗睇书，我中意咗听你讲书啊！ 咁你想点啊？ 啊，呢度有本书，你可唔可以帮我睇咗佢之后讲翻我听？ 吓、啊，唔争在，搭单啦！ 哎，咁不如搞大啲啦，各位听众，如果你都有啲书咧，想曾志豪讲俾你听嘅话咧，欢迎网上留言互动交流。 详情记住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阿天啊，你想我讲咩书啊？ 阿母，阿仔收咗啲情书，你讲俾我听，我咪唔算偷睇咯。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 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喂，阿田，你跌咗条带啊？ 咩带啊？敬文， 成条喺地下啦！哎呀，快啲执翻佢啦，该会。 咦，两位姐姐，呢条 Y 型帽带系咪你哋跌噶？ 哦，嗰条带啊，我特登唔戴，舒服啲啊嘛。 唔可以噶，安全帽如果冇咗 Y 型帽带，可能会移位同埋会松脱，冇咗保护作用噶。 你讲咩啊？ 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的风骚即安短剧讲的。 安全帽配件多，原装配备至稳妥。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哇，你系边个啊？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哎，今日终于听到佢把声。 系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病马猴。 哎呀，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系啊，系啊。 佢咪就系全民中就断咗咯。 断 咗嗰个 龙脉， 龙脉咪啊，唔系 你话系 边条龙脉啊？ 断咗嗰啲叫做咩啊？即系连续唔知几多日咧，即系冇确诊咧，你咪断咗唔知连续几日？哎呀，冇请个病假， 零缺勤记录。 哦，系啦， 系啊，不过九休一日咁上下发声， 系 好似好咗啲啊，嗬？ 唔系，其实 好咗啲啊。 其实而家你把声系冇我前日听你咁好添， 系咪啊？ 系啊，琴日礼拜我哋嗰 日 礼 拜三嚟 嘅，礼拜二晏昼我哋其实录音就去到三点几嗰阵时，你都仲好过而家嘅把声。 哦，系啊，嗰阵时用丹田气 嘅 啫， 唔系你着咗啫个人，同埋你又啱啱起身咧， 系啊， 咪系咯， 都唔系我唞咗成日，不过咧我啱啱起身咧，都系都系同即系药有关嘅，真系。我已经 食紧咩药啊？但系失声药系会好眼瞓嘅。 哦，唔系啊，有几样嘅，佢又失声啦，又失声啦，又失身啦，又失心慌啦，又慌失失啦。咁佢其中一 样，医生即系话你乜嘢啊？ 系三失啦。佢其中一样要医嘅药咧，就不嬲都系食嗰啲眼瞓药嘅。我已经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唔开眼瞓药啊？佢话冇咁好嘅， 即系食咗会眼瞓嘅药 系 啦，系啊，我哋通常啲眼瞓药 嘅，因为佢话要舒缓你嘅喉咙啊， 系 等佢扩张好啲。 哦， 佢话同埋通嗰啲塞啊，因为我鼻好掹好塞咧。佢话咁你要食呢啲眼瞓药噶， 即系你又耳鼻喉三剂一齐， 梗系啦，三合一即系用奶粉嚟。 嗰日我同佢讲到一半冇咗个话题啊，你不如去睇下我睇开个中医啊，专系咧就系放气管声带嘅一个中医嚟。 我又养多个退休啊， 唔紧要啦， 好多界别噶咯， 赚得钱嚟就养下人啦。 因 为 佢 帮 我，你记唔记得咧？我旧年咧未试过咧，声带出咗事嘅， 跟住仲请咗 一个礼拜假， 知唔知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假咯，个几礼拜假添啊，好似因为嗰阵时医生咧话我条声带咧阔咗啊，西医咁样同我讲，我去到中医睇嗰位嘅中医嘅时候咧，佢用一个好科学嘅方法系话俾我知，其实因为我太用力啊讲嘢定系点样嘅话咧，就令到嗰个情况恶化咗，咁啊帮我调理咗之后咧，我而家 唱歌仲好过之前啊，个 range 仲阔咗添。 哎，呢个吸引喎， 系啊， 我本身已经可以有进步嘅空间啦。 所以系咪呢一样引到你咧？ 你早啲讲啊嘛。 我嗰日喺厕所度，你唔好去厕所，啱啱讲到一半， 你 跟住一个行先，一个行 你净系同我讲话，令到我条气会顺畅啲，唔够吸引力啊。 系啊， 你话可以令到你歌艺 好难条气顺啊。 系啦，更进一步，我即刻觉得咦，开心咗。 系啊，呢个系最大嘅卖点。 不过我发觉我都系仲系唔系几够气嘅，真系。不过都算好耐咧，冇试过一日都冇乜点讲嘅嘢啦。 哦，系咩？ 其实呢个系好嘅方法， 我 提声， 除咗要闹仔焗住，都仲要咧。不过都用呢个声嚟同佢讲。 傻猪嚟嘅，你闹仔你其实真系唔使闹嘅，同佢用动作，即系 fit 佢。 唔系啊，唔系叫打佢，即系同佢讲唔好啊，即系好似 做 手语咁， 即系要玩叉叉我是谁。 系啦， 俾啲气，话俾佢知，阿爸已经又老又弱，去到咁嘅地步，你唔系仲要曳啊，话仔咁样。 你俾凌厉嘅眼神佢，跟住咧就。即系用手势打个交叉，唔得咁样。 哎、我有噶啦，已经 得咯。 系啊，最后我凌厉眼神系同我老婆做嘅咯。 哦， 过去帮拖 你。咁啊好啦，起码屋企有个好嘅拍档啊，太助会帮你手。 系咯，咁我而家试下做呢个动作，睇下啲听众明唔明我讲乜得唔得噶？ 你做一个动作，听众就好难会明嘅。 哇，得唔得呢个动作？ 我试下解说啊。嗱，佢咧首先指一指啊桂花田，跟住就擘大咗口，哇咁样，跟住咧就擘大咗只手，嘣咁样啦，好似有个炸弹，跟住咧仲攞个手咧就系打自己嗰个手臂嗰个位，又掹下啲衫啊咁样，跟住喺度打自己件衫啦咁样，我都唔明啦， 都唔明， 我已经讲到九马咁噶咯，一起起步嗰阵时啊。唔知啊， 撞衫啊嘛， 哦， 我尽咗力噶啦， 咁、哦、叫撞衫，真系唔该晒。 我攞两件衫撞埋一齐，仲唔叫撞衫？ 你头先系打个衫袖啊？ 咁我攞个拳头撞自己件衫啊？ 咁唔系叫撞，系打、啊。 咁你要解毒噶嘛？ 咁啊系，你打系用手掌嘅，头先你用拳头嘅。 咁系咯。 点解会撞衫呢？就系、是、其实自己撞自己嘅。咩叫自己撞自己啊？因为之前咧就着咗呢件衫咧，就影咗啲相。咁啊，今日咧早咧就话，我哋都今日咧都可以。就告诉大家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的第一集的第一辑是不是叫做 是 的因为我要分了两集 第一集的嘉宾 是的是那就说就想 post 我们的照片去告诉大家、哎、今天我们11点半播啦大家留意着是我是的我啦那如果妈妈今天、哦、神推鬼我我就穿回那件衫所以就是一样 的即是你穿了阿祖今天想着揀出来呢那张宣传照的衣服、 啊、是的是的我就今天穿了啦、 哎、呀你是不是心有灵犀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推鬼拱 咁紧张 我紧张噶，我唔知 你希望出嚟有咩效果？ 因为咧好奇怪嘅，当你咧录音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掂晒灯啦，即系净系攞翻 懒有气氛啦，简单嚟讲， 好有气氛嘅灯啦，咁三个一齐喺度倾偈啦，咁跟住咧。但系即你明唔明啊？我哋依家如果播嘅时候咧，可唔可以都掂晒我哋直播室嘅灯？ 你眯埋咪得咯？ 喂呀，唔得噶！你咁样光灿灿咧，觉得好尴尬。咁我嗰日讲咗啲咁嘅说话噶，咁、 哦、 所以有啲紧张。 有阿祖帮你去吓、 啊、 去剪辑， 系啱啊！ 应该会将你由一个少妇变翻咗一个少女出嚟。 系啊，嗱，所以如果你想留意住咧，寻找快乐的人Season 2第一集啊，我哋咧就今日同听日咧都会有两集嘅嘉宾咧就系桂花田，留意住我哋今日节目啊，11:30之后咧会。同大家分享呢一部分啦。 好啦，大家继续可以咧留言咧，我哋下一个嘅嘉宾咧就系天怡啊。大家都如果想有咩想问佢嘅，都可以喺我哋嘅面书度留言，等你问我哋你提出，我哋帮你问。 谁明白是爱是怜是问，没什么比这更值得等。矛盾间欲问难再问，即使发觉你已经变暖，就当初相识一个陌生人，仍是动人和兴奋。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就算这个世界正中转眼，就算即将归去，需开眼，说别离的时分，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 就算我已快要懂下人，至少这刹那仍很相衬。唱自弹自怨，为什么只得我在心酸？难再恋，但亦难以断。偏偏你能被如情相恋，在痛苦屈膝这美丽边缘，还未绝情已心软。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就算这个世界只将转人，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人。说别离的时分，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就算我已快要倒于下轮，至少这刹那内仍很相衬。又是蓝色时分。有清清楚楚的爱恨，就算这个世界只将转轮，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灯，再回头爱更深，暂时的一刻已不过分。就算我对世界只知愤恨，至少这刹那是曾经吸引。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限聚令又起码去到六月四号啦，咁啊，咁即系换言之，六月四号之后可能就唔会有呢个限聚嘅要求啦。 系啊，即系八个都咩啊？咁撤销限聚令就即系可以回复自由。 未咁之前都 extend 咗好多次啦， 有机会噶嘛？ 哦，即系唔知 会延长咗好多次。嗱，我唔系， 唔延长就 OK 啦。 我谂好难，即系嗱，虽然有专家咧就已经讲到咧，就话其实如果咧照计住而家嗰个情况嘅话，系咪可以撤销啊？咁样，都会提议翻大家可能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一定要戴翻口罩啊！咁当然，前两日特首走出嚟咧讲说话嘅时候咧，都会讲到咧，佢哋即系哇，好似橡筋一样噶嘛，会松会紧，睇住嗰个情况是如何咁样。咁但系我谂我哋都真系要等到可能系下个星期啊，先至会知呢个限聚令如何处理啦。 我想话咧，我琴日咧就落咗去即系我哋乐富嗰度咧去食呢个 food court 啦嘅时候，哇！ 人才鼎盛。 有冇位先？望下先。嗱，之前咧真 系 好冷落嘅， 系咪因 为 即系多咗好多系中三至中五嘅同学仔？明明就话咧就系、是我哋翻半日，就系想你哋咧就唔好聚集一齐食 lunch。但系你咁耐冇见啲同学仔，放咗学点几，梗系去食个 lunch 先啦。 揽头揽颈见到啦，跟住咧，哇，成个场咧系即系座无虚设啦。咁啊，当然咧，因为佢而家缩短咗，唔使四个，即系隔嗰啲台唔使咁多， 八个先啊嘛。 跟住就嗰啲板咧就折解。隔咧就可以坐咗隔篱啦嘛，咁样，所以哇，嗰个收银姐姐话。咁咩事啊？点解咁多？我企一个钟头未停过收钱啊！咁样。 佢过去呢几个月都休闲咗好耐。 哦，当然啦。 啊、 有啲一时间啊，连收银姐姐都未 pick up 得切啊。 系啊， 即系以前翻嚟看铺系讲下叫看铺啫，佢哋嗰个几月真系净系看铺嘅。 系啊，咁跟住嗰个 我姐姐咧就话，阿哥我话系啊，因为今日复课啊嘛。佢哦，唔怪得咁多学生，因为个个拿住学生证咧，就因为有优惠啊嘛。跟住佢一个钟头未停过收钱啊嘛。 系。 咁我真系认真嘅，见到真系开心嘅，因为见到啲同学仔咧揽头揽颈咧喺度高诶，即系 好耐冇试过啦。 你讲到佢哋又咁近，又揽头揽颈。可能咧好多官员唔系好喜欢嘅，佢哋觉得你依然要保持住好多社交距离 嘅。 保 持距离嘅，即系 佢哋揽头揽颈啫，不过系长臂猿嚟嘅， 系啦， 好远咁揽住。 因为先话佢哋好开心，都见到啲学生们好开心， 系 真嘅。 系啊，嗱，但我想话咧，就系有好多地方，你梗系希望佢取消限聚令啦。 嗯， 但系呢个地方咧，可能佢就会同你讲，最好都系继续限聚啦。点解咧？因为又有第二样，就系叫你唔好咧公开人哋起底啊。 哦。 即系我哋而家咪讲咗好耐咧，话喂冇起底啦，有啲资料冇起底出嚟噶嘛。佢呢度都系咁同你讲，佢就话嗱，一嚟我要你哋继续限聚，二嚟唔好起底。 哦， 你俾个机会佢 限聚唔好起底两 样 嚟 噶。 我因为同一样嘢嚟噶，佢、 啊、 起咗底之后咧，将人哋屋企讲咗出嚟。 哦， 跟住啲人咧就去晒人哋屋企嗰度。 哦， 所以啲人就话啦，一嚟就想限聚， 起完底之后个个去晒佢嗰度。 二嚟就唔好起人哋屋企底咁样。 哦， 但系咧好多人。听到呢个劝喻之后咧，都话唔好啦。 我好想睇、啊， 好难得知道佢屋企喺边度。我唔讲俾人听咧，我真系觉得对唔住自己啊。 我唔知啊，讲紧边个 啊？ 讲 紧动物 就 讲 下花草树木噶啦， 即系咩啊？ 系啦， 讲咩啊？ 讲紧只雀啊， 系咯， 只雀、啊。 因为咧，加道理农场嘅负责人咧，点 解有只雀做咩啊？ 佢就出嚟同大家讲，言下之意咧就话。其实如果你哋嚟我哋度咧，最好都遵守少少限聚令嘅， 哦， 就即系唔好咁多人啦。 系 点解咧？因为你哋嚟睇雀，睇雀唔紧要， 吓、啊， 不过唔使咁多人嚟睇雀。 咩、哦、啊？咁你系一个即系公开嘅地方嚟噶嘛？咩意思、啊？ 因为咧最近原来四月至五月啊， 系 呢个咧，系啦、 啊， 嗰啲鸟类迁徙嘅季节咧，佢话有好多嘅候鸟咧就会由南方飞去北方啦。 系 咁，我哋香港咧嗱，真系好得意。你喺嗰啲社會教科書咧，我哋就係好重要嘅中轉貿易港口。 啱啱啊！ 哇，所以你 都係噶嘛？ 係啊，你見你見琴日 讀書嗰陣時咁講噶，而家咧即係琴日有美國有新嘅新聞咧， 就係啦， 唔知會唔會冇噶啦之下。 連啲雀都係咁諗，唔係嘛？ 即係琴日美國嗰個蓬佩奧一講咧，啲人驚就因為我哋本身係一個即係幾大嘅呢啲中轉 自由 貿易港嚟噶嘛。咁原來咧，唔單止啲錢喺我哋做自由貿易，好多雀啊，啲動物都係咁 佢話。咁样 系啦，佢话我哋呢个亦都系佢嘅中转站啦，所以佢话咧系有好多嘅野生雀鸟咧，会令到好多游人咧攞晒啲长短火咧去围观去影佢哋啦。 咁啊系啊，因为过咗嘅时候咧，佢飞咗第二度噶啦嘛，佢转机嚟啫嘛喺度。 系啦，但系佢话 咧，但系佢违反咗我哋六月一号先可以翻嚟转机。 系啦， 唔系香港人， 佢仲要冇隔离14日添。 系啊， 咁佢仲要太多人咧就围住佢哋。咁首先咧，所以加道理琴日出嚟咧就呼吁大家， 加道理农场负责人。 好我同佢 friend 啊嘛，我最中意道理噶啦，最中意叫佢阿道理，佢系道理哥嚟嘅，佢仲要加啲俾你，佢就话喂，最好有啲限聚令啊，言下之意你太多人喺度啦，咁系啦， 点样啊？因为真系太多人拥住喺嗰个位， 系啊，因为佢话太多人咧会喺嗰度即系攞长短火影住咧，佢话你啊。去厕所都唔聚财啦，你谂下有几多人围住你嘅话， 吓怕咗我啲雀啊咁样。 系啦，嗱，今日第二个呼吁，我觉得就系头先嗰样搞笑啲。我从来都冇谂过咧，原来有人会起底咧，就话俾人听，喂，阿三叔啊，我已经知道咧呢啲雀嗰个鸟巢喺边度啊。 系， 佢话原来佢哋会公布咧。 佢连鸟巢佢都知道咩啊？佢嚟转机嘅啫，咁点解又鸟巢？ 佢都要捉巢噶，香港有啲地方咧。咁佢话咧，原来因为咧加道理其中一个呼吁就话咧，叫大家唔好骚扰鸟巢。 系 骚扰嘅其中一个方向咧，就系请你唔好同其他人透露鸟巢嘅位置。 吓， 第三棵树、第二条树枝下边嗰块芭蕉叶咧就有佢啦，唔好话俾人听。 但我想讲我自己咧，应该会忍唔住嘅，即系有阵时你见到，嗰度有只雀啊，嗰度有只雀，我都即刻大声咗啦，系咪先？你忍唔住噶，嗰度有啊，嗰度有，呢度有啊，你今日你去做就系想睇雀噶嘛？ 同埋咧，你即系你觉得自己第一自己人哋都睇唔到时，你睇到你好劲噶嘛？ 系啊，呢个真呢个，因为我都唔中意睇雀啦，所以我又唔知道原来佢哋嗰啲观鸟嘅规矩系咁得意嘅咩？佢话咧，佢哋会。真系喺度交流资讯咧，就会同人讲鸟巢位置喺边。嗱，你知唔知会造成咩影响咧？ 会点噶？ 佢话咧，佢咁样真系好拟人化。 系， 佢话等啲鸟父母啊， 喺冇压力嘅情况之下养育后代。 嗯， 即系话你可唔可以唔好话俾人听啊？你俾佢哋喺冇压力嘅情况之下养育后代，咁、哦、即系话咧。原来啲雀仔系， 即系 feel 到你偷影佢嘅 ，feel 到自己嘅鸟巢咧， 又指住我，又指指点点啊！即系咩意思啊？ 系咪话我喂嗰个雀仔咧反仓得唔够啊？系咪话我掠得唔够多嘢俾佢食啊？ 影我有闪光灯啊！真系我呢啲明星嚟噶嘛？系咪先？专业 嘅唔会俾闪光灯嘅。 系啊，呢个好笑噶。同埋佢话咧，如果咧你真系好想去到鸟巢附近探佢咧，佢话你可唔可以咧？嗯，即系眼看手勿动， 系， 仲要系远观就不可即系近去。 O K， 佢话咧，因为原来啲鸟父母咧，佢话会因为你太近咧，佢惊到咧就诶唔敢， 佢 唔敢走啊， 哦，佢唔敢走， 即系好似你咧，如果 feel 到咧有人哋系咁望住阿乐乐咧，你就唔走噶啦嘛，赶走人哋个女朋友，你都坐喺度噶嘛。佢话咧令到嗰个鸟妈妈咧会逗留喺鸟巢度咧。佢唔夠膽出去揾嘢食啊！ 咁、哎、真係全家都會餓死㗎喎，咁樣細嗰啲又未識自己出去揾嘢食。 係啊，佢唔知你喺度做乜㗎，所以呢你話喂，咁我哋咁多道理記邊條啊？嗱，記住記家道理啦，同、 哦、 埋就記住嗰兩條道理，自己遵守呢一個影雀嘅限聚令，同、 哦、 埋呢遵守而家我哋啲法例啊嘛，唔好起底啊，鳥巢位置唔好透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香港唔再在中国下享有高度自治，唔再保证香港享有回归前的特殊待遇。蓬佩奥话，中国全国人大上个星期宣布，打算单方面任意地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形容北京呢项灾难性的决定只是一系列从根本上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最新行动。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外界总会有反应，但是要两害取其轻，如果什么都不做令到国家安全受害，亦都不会有外商投资。希望外界等待立法细节公布之后再评论。被问到港区国安法是否势在必行，梁爱诗认为是，指出在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上是没有选择。他质疑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建议作出制裁，违背国际惯例。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认为，本港法院难以处理全国人大将审议的港区国安法，担心严重削弱本地法院的管辖权。他说，逻辑上如果相关法例是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当中已经代表是涉及国防、外交及自治范围以外的法律，相关法例已经超越本港法院的管辖权，除非明確地賦予香港法院權力去處理。對於路透社報導，港區國安法決定草案將會禁止外籍法官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陳文敏認為做法會對本港的法律制度有很大衝擊，擔心是否要由外國的法官才能夠審理相關案件，令人懷疑法庭的公正性。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期间，议会阵线议员朱海迪展示写上最佳主席李慧琼的标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指标语有侮辱成分，驱逐朱海迪离场，并且暂停会议。朱海迪质疑标语内容点解具侮辱成分，以及点样阻碍会议。梁君彦坚持驱逐朱海迪离场，立法会保安其后抬走朱海迪。民主党的胡志伟试图阻止，但是不成功。胡志伟指责保安员，人民力量的陈志全就高叫，不如直接三读条例草案。朱海迪说，昨日准备一个批评内会主席李慧琼非法当选的纸牌，今日就换成最佳主席。 但是梁君彦反而驱逐他离场，要求梁君彦再作裁决，否则会议将会好戏连场。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9人感染新型肺炎，是近两个月来单日最多，其中68宗是本土病例，累积11344人确诊，269人死亡。位于首尔西部富川市的一个物流中心出现大规模感染，至今共69人确诊。当局对4000人进行病毒检测，担心病例会进一步上升。初步调查显示，物流中心未有遵守在食堂保持社交距离等的基本规定。当局又会调查中心和梨泰院夜店的感染个案是否有关，和梨泰院相关的病例增加至最少259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6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3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3点，系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3蚊，跌7蚊；阿里巴巴195.4，跌1.9；美团点评137.9，升2.6。友邦保險64.45跌5仙 ，FIR 南方恆指7.98冇升跌，港交所268.2跌4.6，中國平安76.9升8毫，小米集團11.8係跌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85，瑞士法郎0.969，加元1.376，人民幣7.166。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849点，升429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63美元，卖出17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咧，啱啱收到最新嘅坏车报告啦。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噶。再重复多次，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山道对出。咁另外啦，博览道东啦同埋会议道交界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博览道东会议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大车多。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支路落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咧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端儿啊，夜妈妈咧，你怼咗个下巴咁出，系有咩用噶？ 你有所不知噶啦，将个下巴吹出去，除咗应付镜头低抄嘅方法之外，夜晚喺广播度仲可以保平安添。 系咩？冇人同我讲过、啊。 要我夜晚翻电台，俾咁多录音同收音设备包围，唔吹翻个下巴仔出去出事噶嘛？ 哎呀，我做咗十年啦，都唔知啊。 所以你咪冇人知咯。 记得星期一至五晚上收听十二至二，有我庄端儿同埋凌子维师兄祠堂， 我会话埋俾人听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 乖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请小心车门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乘客于车厢内，请默默进食，直到到站为止。多谢合作。 是啊，世界上真是有架列车好鼓励你食嘢噶。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今个站瑞士，带你乘坐美食小火车，叹住芝士火锅，欣赏瑞士靓到绝嘅风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火势之前都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仍然在家中，系未翻学嘅你啊，趁住呢个时间系好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星期四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之，你要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你有冇啲咩题目想同我哋考下我哋啊 ？IQ 题又好，生活常识题又好，动物百科题都好，我哋都无人欢迎，向我哋挑战。欢迎各位打电话嚟，唔知我呢位拍档。趁住同阿仔仲系仍然放紧呢个叫做疫情假嘅时候，有冇好好同佢增值下，系讲多啲嗰啲学术科俾佢听啊，定系讲多啲故事书俾佢听呢？我哋有请，呢、這个爸爸近排讲嘢讲得多，讲到失声嘅曾志豪。 所以我转咗想同佢画公仔咯，系啦，讲少两句，反正。佢都唔系几听，不如画下公仔，消消气，解解难啦。阿仔，嗱，我再画一个大圆圈俾你睇下先。想唔想睇下《Harry Potter》嘅作者 J.K. 罗琳嘅最新作品呢？最紧要系你想唔想免费喺网上面睇到呢？好似阿田呢啲精明嘅师奶人咧，应该第一时间就觉得好高兴，哇！正喎，免费喎，咁样啊，不过咧都要你做少少嘢嘅，同埋你都要同佢互动一下噶噃。话说咧 ，J.K. 罗琳咧，佢最新嘅呢一个奇幻故事啊，我头先特登上网查一查个名，如果唔系我都唔识读 ，Ickabog，I-C-K-A-B-O-G， 佢话读 Ickabog， 佢话咧呢一个系最新嘅奇幻故事嚟噶。咁有啲咩卖点咧？就系话由而家开始咧喺网上连载，连免费咧就可以睇嘅，直到7月10日为止。佢就会咧每逢礼拜一至礼拜五咧，就会喺网上面咧新增一个chapter， 咁咧你就可以免费阅读噶啦吓。咁啊，你固然就好开心啦，因为你可以免费睇到呢、這个喂，即系好耐冇睇过呢啲奇幻作品啦。咁但系佢话咧，你有啲嘢要做噶、哦，做啲咩咧？就系、是、要你画啲插画上去，因为咧佢又公开征求小画家为佢每个章节咧就画幅插图。嗱，咁啊，佢话明系俾啲小朋友咧嚟画画嘅话咧，你又唔使惊，唔使画到真系咩，哇，张大千啊、毕加索咁样嘅，佢好多真系充满咗童真咧，可能系即系五支都比例唔啱嘅，但系都冇问题嘅，好靓嘅，咁啊，有啲已经有啲小朋友插图咧就摆咗上去啦，咁样，咁佢仲透露咧，佢原来呢个古仔咧， 佢早喺 Harry Potter 嘅时候咧已经构思咗噶啦。咁啊，本来仲谂住喺《死神的圣物》之后出版嘅。咁啊，嚟而家咧十年噶啦，十年过去咗啦。最紧要系咩咧？本来咧呢个古仔咧就净系 J.K. 罗琳咧读俾两个小朋友咧。临瞓前听个古仔嚟嘅，而家就同大家共享一下啦。咁啊，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想咧？一嚟有免费嘅睇，二嚟咧可以发挥下你小朋友嘅创意，就画一啲公仔。咁但系究竟呢一个故事系讲啲咩嘅咧？嗱，我就想话咧，佢个内容都几好嘅，几贴切嘅。佢原来系咁讲嘅，关于真实同埋滥用权力的故事。佢话咧，角色包括有。传说中拥有异常力量，流传咧佢就会食小朋友嘅怪物，就系头先讲个 Agrabah， 仲有咧国王啦，同埋贵族啦等等。哇！我睇到个内容，我觉得都好大人下，因为原来佢哋英国嘅小朋友读童话故事嘅时候，佢哋已经要知道咧咩叫做拥有异常力量，同埋会滥用权力。啊，唔知如果呢个古仔，接受埋香港地区嘅小朋友投稿嘅话，佢哋会画咗一种咩形状嘅怪兽去表达呢个主题呢？系啊，而家暂时佢就开放俾美国同埋英国嘅小朋友咧，可以喺佢哋嘅网上面咧就画公仔。唔知道几时会传到嚟我哋亚洲，你就可以望下每个人心目中嗰一个真实滥用权力嘅图画系咩形象嚟嘅咧吓。风头火势，唉，佢又阴功啦！呢几日咧，我见到好多嗰啲群组嘅信息咧，都系关于早早剪带噶。究竟系剪完冇 save 啊 ，save 咗冇剪啊，剪咗两次啊，剪剩两次啊，定系哎呀剪埋只手指咧？我交俾你啦，我哋有黄耀祖。 其实剪带不是很吃力的，有进展的了， OK 的 OK 的，一阵间大家十一点半都可以听一下桂花田的访问，我有份剪的。但最重要是什么呢？一样东西就是说呢，这排突然之间可能好消息来的，疫情可能减退了一点点，逢一声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在其他地方弹了出来，所以在时间控制这一样东西，我平时做得好一点的竟然失控了，所以才有点轮尽啫。有一样嘢一定要提一提我哋嘅听众先嘅，1872388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今日星期四啊，我哋有呢一个停课不停学嘅，听大家嘅电话嘅版本啊嘛，系咪？所以各位小朋友，如果你哋有任何嘅问题啊，想考下我哋三位嘅话咧，而家系时候打电话俾我哋啦。琴日睇到呢一个法庭嘅消息嘅，因为都已经博咗一个取，就系、是、唔会继续处理落去噶啦，咁我哋都可以讲啦。讲紧嘅咧就系一个喺住喺警察宿舍22岁嘅女仔啊，喺旧年年底嘅时候咧，就呢个邮局度领取咗一个咧，里面藏有接近3公斤 K 仔，即系一个毒品嘅包裹啊，市值系200万元。后屘咧就俾警方咧就用贩毒嘅罪名去起诉啦。案件咧早前提讯嘅时候咧，控方就申请咗要撤销控罪咁样。案件咧到琴日再讯嘅时候咧，律政司就再以未能够达至合理定罪机会为理由咧，坚持撤销控罪嘅。不过律政司呢个决定咧，就令到当时嘅裁判官咧有不满嘅，就讲到明啦。其实咧，被告喺警戒之下咧，曾经已经表示咗包裹里面似系毒品，认为咧案件应该要转介去到更高等嘅法院去审讯，等陪审团咧凭住证据去推论案情。而且呢位法官咧亦都讲到明啊，其实定罪嘅机会好大啊，点解唔告啊咁样？咁据了解咧，呢一位嘅被告咧嘅父亲咧就是一位警员嚟嘅咁样。法官咧其实最终都有讲到嘅，系话如果律政司咧即系坚持证据不足咧而要撤销呢个控罪嘅话咧，法庭系应该尊重嘅。但系依然觉得陪审团咧，如果得到正确嘅指引去引导之下咧，被告定罪机会好大噶咁样。咁当然啦，阿祖咧都唔系一个法律嘅专家，我都系睇新闻。头先所有嘢咧，我都系按字照读嘅啫，系咪？但系作为一位普通嘅市民啊，睇完呢一单新闻之后咧。都会有少少嘅问号走咗出嚟，例如究竟我哋熟悉嘅司法制度呢几个字，而家嗰条线系要点定嘅呢？有冇人系有特权嘅呢？而令我最担心嘅一样嘢系， 年青的朋友看到这宗新闻，会不会觉得如果他们跟毒品有意或者无意这样产生了一些关系的话，是可以逃之夭夭是无罪的呢？我想这几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想一下。风头火势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因为我知道今日桂花田系准备咗一啲科学题，就算你哋唔答问题，唔问问题啊，想答问题佢都已经准备好啦。 坊间有好多嗰啲叫做科学小实验，都几得意嘅。计上次曾志豪讲咗话薯仔。可以用一个胶饮管一插插落去都插得到一个薯仔，咁呢啲小科学实验其实可以玩一下嘅。嗱，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同学仔打电话嚟啦噃。讲开同学仔，各位同学，自一月农历新年前翻最后一日学之后，噔噔噔，相隔四个月，高中嘅同学终于复课啦。心情咧，其实难免咧有啲既兴奋又紧张嘅。咁啊，我个女咧平时咧即系冇十二点一点咧都唔瞓啊。呢两日自动自觉早咗冲凉，早咗瞓觉，因为唔够瞓，佢都知道好辛苦噶嘛。再加上咁早起身，所以可以好快就好攰啦。琴晚咧又访问咗佢几句啦，就问佢：，哎，我而家翻学点噶？系同之前有咩咁大分别啊？咁咁啊，永永就话啦：，朝早咧七点几翻学嘅时候咧，交通都仲畅顺嘅。咁啊，学校咧就希望同学仔可以早少少翻学，因为咧要逐个逐个同学咧进行呢个叫做体温量度。咁啊，翻到课室咧，班主任咧就会 check 佢哋嘅体温检测表啊，每个同学都要编一张出嚟咧，就填翻要家长签名，你嘅体温系点？上 PE 堂咧都要戴口罩，但系咧就会做一啲低运动量嘅活动。咁啊，由于翻半日学冇 lunch 啦，反而咧就有三个小息，咁而每一级咧就参与一次，其他冇参与咧就要留喺课室嗰度。咁啊，除咗班房咧上面之外咧，咁啊读其他科嗰啲同学咧就会去其他课室噶嘛。咁啊，当进入特别嘅室嘅时候咧，每个同学咧都要先洗手，然后入课室，落咗堂之后咧，亦都要洗翻手先可以离开。跟住就咩啊？跟住啲清洁工友就随即咧入去课室里面咧进行呢个消毒同埋清洁噶。哇！听到呢度，其实作为家长都可以安心啲仔女翻学，唔使太担心有疫情啊，即系有系啦，即系佢哋啲卫生都好着重吓，因为学校就好似更加紧张过家长咁样。嗱，除咗咧即系个人卫生，我哋要紧张之外，星期一风头火势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同学仔嘅情绪。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未？今年嘅 DSE 考历史科嘅同学仔，同埋复课后嘅同学仔，你哋。如果发现咧近排啊出现异常嘅情绪，又或者咧食唔好、瞓唔到，记得同屋企人或者学校嘅老师讲，或者同学仔都可以讲嘅。如果同学仔咧发现你隔篱嘅同学嗰个情绪咧，佢同之前认识嘅同学系唔同，咁啊关心下佢，问下佢咩事，同埋咧可以嘅话讲声俾老师知道，希望可以及早帮到佢啊。因为咧放假放得太耐啦，少咗同同学嘅接触咧，沟通啦，有一部分嘅少讲嘢嗰啲同学比较内向嗰啲咧，翻到学校真系可能要一段时间先适应到噶。咁啊，尤其是即可能嗰个学业成绩可能未能够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即系视像嘅时候咧追得到咧，可能佢更加忧虑。唔该，一班咧想帮学校，不论即系帮学生啦，不论系家庭啊、经济上或者情绪上嘅相关人士咧，真系去倾同埋去落实一啲嘅支援服务，唔好再斋讲唔做，或者系纸上谈兵，多啲同理心去面向我哋嘅香港学生啊！ 舍不得满写的工作，谁叫我捉不紧满足的感觉，那脆弱的感觉。谁叫我打不开太多的打算，谁叫我舍不得归家的温暖，谁叫我浪漫后把负累道别后加倍留恋。 道是要怪我是个平凡人？难道是要怪我为爱恨入神？难道是要怪我或抱怨这世界没有门？谁叫我寂寞夜会怕冷，谈情时会怕说真，恨中更加怕软弱。但是别告诉我，平凡人少不免永远会怕得太多。谁情愿有了爱没有了爱？谁情愿有过去没有结果？谁叫我倦极后要发泄，看仍是会喝醉，再试后心会自我。但是别告诉我，无聊再想。 增值好快乐， 哦，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起歌唱，我会在学习，我会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Good morning， 早上。 仲有肥妹仔， 琴日见唔到细阿苏恩佢，我哋唔开心啊！ 我哋要关心佢啊！你死未啊？ 系啊，好啲啦， 好啲啦， 翻屋企偷食糖，所以好啲啦。 叫咗你唔好咁多嘴噶啦，讲嘢讲到失声吓。 咁今日你嚟玩游戏， 早晨早晨。 我哋今日玩小实验，因为咧有啲实验真系好得意，我哋自己喺屋企都可以玩噶。 好，我中意做实验啊！ 你估一杯米，一对筷子。一杯米，一对筷子，啊、我哋能唔能够将个筷子一抽，即插咗落去之后咧，就一称称埋，连埋个杯，连埋啲米一齐称起啊？ 唔 可能啊！你讲米定系饭先？ 唔系啊， 有阵 时 咧，我阿妈煲嗰啲饭咧，硬过嚿石头啊，筷子都插唔到入去啦。如果插到嘅话，应该可以攞个成个抽起噶。 嗱我咁话俾你听啦， 系米啊！ 我哋咧备用咧一个胶杯，胶杯系啦，咁咧一杯诶即系米啦，咁啊。倒落去胶杯嗰度嘅， 系 咁跟住咧就插个筷子落去，一对筷子 ，OK。咁你估插咗筷子落去，我哋能唔能够掹起个筷子，连埋啲米，连埋个杯一齐清起啊？ 唔系咁神奇嘅话， 我估个筷子打交叉摆嘅， 冇即系用我直插嘅啫， 直插添啊！有会唔会需要加胶水啊 ？A A 胶啊嗰啲咁样噶？ 搞笑啊！ 唔使，但冇可能噶喎。 就咁插落， 一个胶杯倒咗啲米落去，插筷子，跟住掹筷子出嚟。 我觉得我觉得可以。 点解咧？ 只要你将啲米咧倒落去嘅时候咧，翁实佢， 压到好实好实， 压到好实，冇晒啲空气。 啊，等我估下先。因为其实我自己是理科的天才，所以我读紧幼稚园啦吓。我觉得咧同嗰啲咧咩密度啊有关系。 我都觉得。 如果你要嗡到佢好实好实好实，嘣嘣嘣嘣嘣咁样，好似打桩机咁样咧，嘣嘣嘣嘣嘣，系咪要用呢一个方法噶？ 哈哈哈！你哋真系叻噶喎。啊，其实咧，我哋咧喺倒啲米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嘢要做嘅。 你好叻噶。 就系咧。 咩啊？ 倒米咯。 大家 你冇病到，你病到未死、啊。 唔系佢把声烂咗，个脑都仲清醒。 会唔会系嗰啲叫回光返照啊？佢 春光乍泄好冇？ 就系啊，因为咧你倒嘅佢有啲程序嘅。当你倒落啲嗰啲米落去胶杯度咧，你咧就要用只手仔咧压一压佢嘅。 哦，即系倒少少又揿一揿，倒少少又揿一揿咁样。 揿咧。咁跟住咧，喺你撳嘅時候咧，最撳到最滿嘅時候咧，就喺條手指罅仔度咧，就插個筷子落去。 哦。 咁跟住咧，就掹翻你嘅手仔出嚟。咁跟住呢個時候咧，如果你將個筷子一抽起咧，可以連埋個杯同埋個杯米咧，係可以拎得起㗎、 哦， 即係抽離咗你哋㗎。 好實先至得㗎。 你其實咧擠下佢。 逐個逐個 layer 咁樣嚟係咪？ 唔使嘅，唔使嘅，你倒落去。 有冇分咩米 㗎？ 糯米会唔会好啲噶？ 珍珠米 好难咯， 定系丝苗米啊？ 咁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呢个叫做压力问题 啊！因为咧，由于个杯米咧系即系挤压过啦，咁之后咧佢咧喺杯里面嘅空气咧积咗出嚟，咁而咧个胶杯外面嘅压力又大，咁里面又冇嘅压力又有，咁所以咧大家互相压力嘅时候咧。嗰、那個筷子插咗落去，咁咪實咗咯。 哦， 明唔明啊？所以咧、 哦，我覺得我明白，我而家好想咧試一次添啊！ 係咪好似我哋咧吸嗰啲玻璃吸盤咁樣咧、 啊， 就將啲空氣壓出嚟啊嘛。 係、啊， 吸咗上去之後，係咪就咁樣啲大壓住佢咁樣？ 咁所以咧，當你咧想掹翻嗰對筷子出嚟嘅時候咧，咁我連埋個杯掹起個。 好啊，咁啊，再呼籲大家咧，18723888，18723888，有問題咧想問我哋，快啲打嚟咯。 係啊，不過咧，啱啱又發出咗呢個雷暴警告。去到一点钟啊！ 场并且暂停会议。朱海迪质疑标语内容点解具侮辱成分，以及点样阻碍会议。梁君彦坚持命令朱海迪离场。立法会保安其后抬走朱海迪。民主党嘅胡志伟试图阻止，但系唔成功。胡志伟指责保安员。人民力量嘅陈志全就高叫，不如直接三读条例草案。朱海迪话：，寻日准备一个批评内会主席李慧琼非法当选嘅纸牌，今日就换成最佳主席。但系梁君彦反而命令佢离场，要求梁君彦再作裁决，否则会议将会好戏连场。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一点。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89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4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6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2跌9.8，阿里巴巴194.7跌2.6，美团点评137.6升2.3。盈富基金23.4跌1毫，友邦保险64.45跌5仙 ，FIE 南方恒指系报8蚊升2仙，港交所268.8跌4蚊，中国平安76.7升6.5，小米集团11.78跌3毫，中芯国际1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12，瑞士法郎8.009，澳元5.133，加元5.637，新西兰元4.8，欧元系8.545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4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849点，升429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98美元，卖出171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胆啲。 我想问你哋边一只狗系最聪明嘅？ 边只狗系最聪明？ 最聪明啊！ 嗯 ，IQ 题嘅啫，系咪啊？ 唔系 IQ 题， 哦，真系其中一只种类嘅狗系最聪明嘅， 系咪啊？就系咪狗 嘅种类系啦？好， 子南 生， 点解你要解说嘅？ 系咪先？系咪啊？我睇到佢系咪先啊？ 听唔到，重新嚟过。 史立沙，重新嚟过。佢讲咗老师嘅口吻嚟啊，听唔到，重新嚟过。史立沙， 系定错？好， 错。 好啊、 我一定是支持 Molly 的曲卡 错 错应该是 猴仔 啊我哥 啊狼狗 是啊啱啱想讲 错、 哦、好警犬 到你 警犬 警犬就多过一种狗 的 行开不要答啊是啊 是 啊到我唐狗 错 都是错 好到你啊 拉斯什么那只什么阿拉斯加雪橇 雪橇是吗错、哦、啊 你可以 估啦 我哋咁样讲晒 可唔可以俾啲贴士我哋啊投下你啊 咁我俾你揀呢、 啊、好啊好啊 A 日本银犬 B 法国老虎狗 C 布爹利 D 边境牧羊犬 布爹利是咩嚟噶 布癫嗰啲 friend 咯好好估边境牧羊犬 我估呢个边境牧羊犬 啱啊耶俾个五我 yes 系啊我都系估呢个 我只觉得法国嗰个咧 系啊老虎狗 但系佢个样唔似 我哋咁啊 佢有几 边境牧羊犬 系啊 佢有几聪明噶 系啦解释下好唔好啊乐乐 佢嘅智商咧同五岁嘅小朋友一样嘅佢 系啊 哦 咁就为之最聪明系 佢咧跳。起身咧好强嘅，系接飞碟嘅高手嚟嘅。 哦，所以佢做咗呢个边境牧羊狗咯。 我想问下咧，你呢个资料咧喺边度揾到翻嚟噶？ 喺我中意最中意睇嘅书入边嘅咯。 O K， 佢最中意睇嘅书 真系睇多啲、哎。你平时睇唔睇？睇得多唔多书噶，乐乐？ 好多 好多啊， 系啊， 系啊，咁啊， 几淡定嘅知啊， 系啊， 听唔清楚，重新嚟过， 重新嚟过，系啊，系啊，所以咧睇多啲书咧真系有用嘅，亦都多谢晒乐乐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thank you， 多谢晒， 拜拜， 好啦，我哋又听第一个听众咯， 好啊，好啊 ，hello， 你好，你好， 早晨， 早晨，你系边位咧？ 子欣啊， 我系子欣啊， 子欣 你 好 啊， 子欣点解好似咁眼瞓咁？ 系咯，你同我把声一样。 子欣你几岁啊？ 我十二岁 ，好 多、 哦。 你今日系问我哋边一个范畴嘅问题啊？ 系关于车噶。 关于车嘅， 好啦， 你啊？ 乜嘢车最高？是 IQ 题、 啊、IQ 题乜嘢车最高话就系开着我哋嗰饭啦。 好、啊， 我见到咧阿豪仔咧已经搭咗落地噶啦，由于时间关系。 我已经知答案噶啦， 你 哋你 又知啊？ 系啊，好 咩车最高？我唔知、 啊。其实唔系叫高噶，系咪啊？系长系咪啊？ 系啊。 系咪长啊？长啊？ 唔系 系高啊？ 系高啊？ 其实点解你要？ 我个问题系边个？车最高， 哦、我都唔明点解桂花亭要改人哋条问题嘅， 佢以为自己识啲 啦， 咁即系你都唔 识 啦。 好， 我哋嗱三个嗰啲咩臭皮匠，试下夹一夹先。最高 IQ 题有啲咩？ 最高嘅车，高卡车， 唔系 吊车吊到咁高高啦啩 ？IQ 题啊、 IQ 题高。飞 几多个字噶？我想问俾 tips 啊，求下你啊， 系啦，几多个字？ 系中英混合噶、 哦， 中英 混合添噶，真系 啱你喎，中英混合喎， 系玩食字 嘅，我哋高嗰个系 G O 高系咪？ 系 高卡车， 头先咪讲咗咯， 系啊，等住啊。 点啊！ 我真系想秒佢嘴得十次真系。 咁、啊、我知啦，雪糕车。 唔系 ，有个 G O 高嘅， 个 call 喺个答案系英文嚟噶， 个 G O 高 啊？咩啊？ 高啊 ，G O 高啊？ 唔系啊， 我知啦，我知啦， 你知， 我知啦，两个字叠字嚟噶嘛？ 系， 冇错， 高高 van 啊？ 唔系， 又 唔系 啊？难醒嘅几丑啊？你话 系 真系饮过。 但如果咁，我哋点解错啊？ 咩啊？ 点解 van 唔系啊？哦，头先阿田嗰个答案啱噶，高高 van 咪够高咯。 都唔啱。 但你 系 最高啊？ 系啊，嗱，我不如咁，我试下出猫。 系直接嘅，但其实佢喺现实唔系最高。 现实 我知道， 系啦、哦。不如有听众你哋答到嘅，你哋喺面书留个言俾我。 唔系啊，你打电话问高博嚟噶。 系啊，我话搵百万富翁。 Let's go。 Let's 冇 Let's go 车嘅 ，Disco 咩高车？ 但系同埋佢要中英混合噶，即系前面嗰个系一个中文字加个高系咪啊？ 唔系，前面嗰个系英文字，系高，系中文高嘅。即系英文咯， 系啦， 中文高嘅英文。 咩车？ 嗰个字系中文嚟嘅。 高 咩？系咪三个字嘅？呢个答案系 唔系两个字嘅？ 两个 字。第一 个 字系一个中文，但系读英文音嘅， 即系高咯，系咪？ 系咪就系高啊？ 唉，我谂我哋其实 唔系喎，高本身咪高咯，系拖啊， 拖车 系啊。 T-A-L-L 喂，你其实你个问题真系冇问题，系我哋三个俾个高字棘住咗啊！三个， 我已经捉到路系高高嘅音嘅。 其实唔系，我答，我觉得我头先个答案都唔错嘅，即系高高高高乜嗰个啦。 我觉得呢个我唔明， 我觉得 高啊嘛。 但点解最高先？哦， 咁 又 咁佢都唔系最高噶， 拖 车 都 最 高。拖车啦， 啱嘅， 系 啊，都啱嘅， 系啊，佢亦系啊 ，T A L L 嗰个拖，多谢晒子欣你嘅问题，我哋有一次被小朋友考到啦， 冇鬼用噶， 真 系 好鬼死丑怪，我哋三个真系，究竟我哋今次会俾人哋侮辱几多次咧？听下一个电话啦，我哋 侮辱几多次系嘛 ？Hello， 系 Hello， 嗨，早晨， 早晨，你叫咩名噶？ Lillian，Cillian，Cillian，Cillian 啊 ，Cillian， 嗯， 哦，你几多岁 ，Cillian？ 喂 ，Hello， 问你啊， 系啊 ，Hi， 你几多岁啊？ 十岁， 十岁，好，今日有问题考我哋，即管放马过嚟啦。 哦，天气越嚟越冻，点解小明仲唔多着件衫，反而要除衫咧？ 天气越嚟越冻，点解小明咧就唔着多件衫，反而咧就要除衫咧？ 咁因为佢喺室内， 因 为开 咗系啊，佢喺系啦，佢喺开咗暖气， 错， 因为佢准备冲凉， 啱， 我都觉得系， 系咪？ 哇，风骚 IQ 小王子啊，自己帮自己改个名啊！哇 ，Cillian 啊，我想问你喺你边度睇到呢个 IQ 题噶？ 喺 Google 揾嘅。 哦， Google, 其实咧，祖豪哥咧都系乱撞嘅啫，我好彩嘅啫。我觉得呢个问题你表达得几好，问得好出色。 祖豪哥都系我平时佢喺屋企嘅生活习惯系咁。 咁不如阿 Cillian 系嘛？ 系啊。 咁你记唔记得有个古仔咧，系讲北风伯伯同埋太阳伯伯咧，要令到个路人除衫呢个古仔啊？有冇听过啊？ 冇听过。 我哋而家好快咁考你，呢个唔系 IQ 题嚟嘅。北风伯伯同埋太阳伯伯话：我哋两个咧要各自用我哋嘅本领咧，令到嗰个路人咧除低件衫。咁你觉得边个赢啊？ 系太阳伯伯定系风？我觉得太阳伯伯赢。 点解啊？ 因为太阳系好热噶嘛。 系。 咁如果只系太阳照住个地球，咁嗰个路人咪好？热到可以除衫。 系啊，你答啱咗啦！因为呢个童话故事咧，就系北风伯伯同太阳伯伯斗。北风话我越吹咧，我就会将佢件衫吹走啦。点知佢越吹得大力咧，个人咧就揦实件衫。哇，咁冻，我死都唔除。跟住太阳伯伯轻轻一出嚟啫嘛，嗰阵就话哇热啊，衫就自己除晒啦。 哦，真系好啦， 系啊，你又学到一个道理啦。 好啊， 多谢你， 多谢思玲嘅电话 ，thank you， 拜拜。1-8-7-2-3-8-8 啦，欢迎啦，小朋友都可以打过嚟同我哋挑战一下吓。OK， 我哋继续听个电话。 何必走这么烦？还有人，旧人和爱人。 命运让人落动吧， 太麻烦，让我们谈谈，问我二人爱别人可有极限，和爱人同行行得特别慢，但你为何仿似受难？你喜欢灿烂，拍拖也早不要行，直接地回家拉窗帘最简单，我偏偏爱。 周边黄昏海滩，沉思一番，沿途自制浪漫，在学校亦要走人，结伴同游，用那一种节奏，你会就不会走？我在行，但你走谁？急不浮浮，若我走不够快，你有耐心，在学校没有。谁带头向前，谁跟在后面，大概亦无资格相恋。我天天锻炼，也许再过多几百年，在最后仍可将彼此拉近一点。要天天见面，最好你也都刻意缓冲一点。谁都不想全程望你后面，在学校别要走人，结伴退休，用那一种节奏，你会就不会走？再行，但你走谁？急不浮浮，若我走不够快，你有耐心再学行没有？ 许志安学行啊！我哋继续听听众电话1872388，你边个啊 ？Hello， 停课不停课， Hello. 你系叫咩名啊？ 嘉嘉， 嘉嘉，你几岁啊？嘉嘉，嘉嘉，你 点解每一个人咧想答你几多岁都要我问多自己？嘉嘉，你几多岁啊？ 十岁 系佢，即系每一个人系咁就咁多个都唔答你呢个问题啊，系啊，好，你有咩问题准备问我哋咧，嘉嘉？ 咁我唔问啦，嘉嘉。 我想桂花田考我一条问题。 哦，佢想桂花田考佢一条问题，头先听中嗰条系咪可以攞嚟用 噶？可以啊， 好好啊。 咁嘉嘉定系阿田有啊？ 唔系啊，冇啊。 好啊， 系啊。 咁诶，不如我哋问你啊，你觉得咧最高嘅凳系咩凳啊？ 嗯，呢、這个咧系头先有一个听众咧特别同我哋分享嘅、哦。我哋本身咧喺播紧歌嗰阵时咧就谂紧，咁你都要谂下咯，嘉嘉，究竟乜嘢嘅凳系最高嘅咧？几多个字噶，豪仔哥哥？ 两个字，英文嚟嘅。 哦，英文嚟， 英文嚟嘅。 好多时咧系啲父母咧。如果有初出世 BB 嗰啲咧，佢就会知噶啦。 哦， 我知啦， 你都做过 BB 啊？ 系啊，但 可能你都有坐过噶。 咁但佢知佢坐过啫，但佢未必知道嗰叫咩名啊？ 可能佢有细佬妹咧。 系啊，你哋帮下佢咯，你哋帮下佢。 嘉嘉，不如咁啊，嘉嘉，你都十岁啦，咁讲紧高咧，即系高噶，即系用啲咩英文嘅形容词啊？ 高 系啊， 哦。 是咩啊 ？T A L tall 都系有高嘅意思啦。 除咗啊呢个咧，除咗呢个咧 ，high 咁你已经答啱咗一个字啦。 咁凳嘅英文系咩啊 ？High chair。 呢个真系俾小朋友咧，佢哋唔够高啦，坐啲正常嘅凳咧，佢哋就食唔到饭嘅。 咁条问题想考你哋啊！ 好啊，你 都唔想听我解释啊？ 听得出，听得出。 我放学回家后，对父亲说了一句话，父亲听了后当场晕倒。究竟小蜈蚣讲咗啲乜嘢咧？ 好，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小蜈蚣咧几时话？ 小蜈蚣翻屋企之后咧，就同爸爸讲咗一句说话，跟住咧即刻吓晕咗小蜈蚣个爸爸。咁佢究竟讲咗咩说话咧？我知 系。 小蜈蚣，我知小蜈蚣话我要换鞋，我啲鞋烂咗， 系类似嘅。 类似好， 我唔见咗只鞋，我要买鞋， 系咪？ 我识咗个新嘅女朋友，爸爸，跟住阿爸就晕咗啦，咁样。 唔系，关对鞋事咩？ 好多只脚 嘅，同好多只脚 系 有关嘅。 好、 哦，我知道，爸爸你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咁样？ 我都觉得系。 唔系，应该话爸爸。 俾人答嘅，系定唔系啊？嘉嘉， 唔系剪脚甲啊？ 系咪剪脚甲啊？ 唔系啊， 唔系啊，对唔住，对唔住， 系鞋啊。 是除鞋啊， 系中意买鞋啊， 哦系咯，去买鞋咯，系嘛，哦系啦，总之都关鞋事啦，因为蜈蚣有好多对脚啊，不能叫佢帮佢着鞋好、除鞋好、买鞋好、绑鞋带都好啦， 其实嗰啲都啱嘅，系咪？ 如果着物咧， 系啊， 一样咯， 仲癫啊， 系啊，阿拉多谢， 我哋都答啱咗啦，系咪啊？多谢你个问题，好有趣啊 ，thank you 嘉嘉。 如果咁样嘅话，蜈蚣话咧，佢要做脚底按摩咧都晕。 佢阿爸又唔会晕嘅， 唔系佢要俾钱佢请咁多 小按摩， 72手按摩啊佢有， 叫十六飞噶咯，好啦，再听埋呢个听众啦，你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我叫星星啊， 星星，好啊，你好，我叫太阳啊，星星你好，有咩题目啊？ 系啊，你考我哋啊，嚟啊， 我想问乜嘢车系最长啊？ 乜嘢车系最长？ 咁我谂我呢个我识啦啩，两个字系咪？星星 系， 你讲啦。 妈，我唔你估下先啦，我知道。 火车，我想讲， 唔系， 佢咁多卡噶， 唔系食字嘅， 系真噶， 系啊， 系唔系啊？唔啱火车，唔啱 火车最长啊， 都火车都好长 ，IQ 题嚟 噶，最长嘅车， 哎呀，真系惨， 就系、是，哎呀，我同你今日两个揽住死啊，真系。 但系呢啲啊星星啊，呢啲情况系咪我哋成日都见到噶？ 系啊， 系啦， 塞车，塞车。 哎呀，你都有一分啊！ 我今日病都有一分啊！ 回光返照啦，都系嗰句，我都 系你都有一分啊！ 我都有一分啊！ 佢翻 条 衣帽喎， 系啊， 你答你答翻边一条啊？ 唔系佢呢条色，佢唔答啫咁样， 系 咯，佢可能唔知咧。原来 星星啊，呢个问题咧，你又喺边一度听翻嚟噶？ 我喺我自己谂噶， 自己谂咁犀利啊！ 塞车系最长。 平时咧，即系同同学仔如果有得见面嗰阵时咧，你哋会唔会都会互相考下对方啲 IQ 题啊？咁噶？ 好少咯， 哦，好少啊，好，多谢你挑战我哋吓， 系啊， 好啦， 谂得好好啊，谂得好好，好犀利啊，星星， 好， 拜 拜，我哋自己心里考自己噶，冇啦，系我哋自己玩嘅咋， 好啊，好啊， 系啊， 我冇嘢袋咗喺袋， 你 有冇嘢 即刻考我哋？ 以 IQ 题嚟讲咧，呢一方面咧，我自己咧系从来都冇兴趣嘅。 我呢条问题问过噶，不过唔知你一定会唔记得嘅，有咩鸡有金色同银色啊？ 有乜鸡有金色同银色？ 系啊， 吹嗰啲哨子啊， 有 都叫吹鸡啊，嗰啲系咪？我哋会咁讲噶嘛？有咩鸡系有金色同银色啊？ 啊 我哋嗰句咧，我听众们，金银鸡 嗱，你捉到咯，又唔脱角、啊， 即系哨子嗰方面， 金银蛋、 银鸡， 唔都唔啱。 金鸡因为佢会独立， 金鸡同银鸡啊， 圆形嘅嗰样嘢， 鸡仔饼 唔啱， 鸡蛋糕， 鸡仔点解呢啲会金色同银色啊，大佬， 金银衣纸 都唔啱， 鸡系啊，我哋仲有时间，我哋可以拖少少，嚟啊嚟啊嚟啊， 金鸡。 如果咧你有散纸包嘅里面咧，你应该会见到佢嘅。 散纸包， 我冇散纸包啊。 哦，咁好啦，咁你冇嗰个十蚊鸡啊？十蚊鸡咪一边有啲圆，有啲系咪银色同埋金色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期间议会阵线议员朱海迪展示写上最佳主席李慧琼的标语，主席梁君彦认为标语有侮辱成分，命令朱海迪离场，并且暂停会议。梁君彦最终裁决朱海迪展示的纸牌是反讽、冒犯和侮辱李慧琼，认为是不可接受。民主党的胡志伟质疑梁君彦怎样能够演绎到反讽意思，又批评没有给予朱海迪解释的机会。他随即展示同一纸牌，反问梁君彦是否能够读到他的心。民主党的许智峰其后手持一袋泥土走近主席台，被保安带走，期间泥土倒泻在地上，现场传出异味，保安人员用布盖住并且喷洒消毒喷剂，有清洁人员到场清理。秘书处报警之后，警员和消防接报到场，到会议厅向保安了解情况。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基本法二十三条的规定不改变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有关人大就本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没有取代或者废除基本法二十三条的规定。 鄭若驊在報章撰文指出，有意見指國家安全法將會抵觸基本法對人權的保障。他說人權和自由不是絕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都有規定，任何人行使相關權利自由不得危害有關國家的安全，而且有關國家安全法的決定已經指出，全國人大會根據法律和一國兩制方針而決定，切實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認為，港獨的活動行為應該受到法律制裁，涉及損害國家安全或分裂國家不是叫口號的問題，而是鼓吹怎樣做，重新法律仍然未出台，難以評論。他說港區國安法亦都著重保護人權，相信任何執法機關都要按法例行事，社會不用擔心國家在港設立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機構。對於有意見認為不應該由本港外籍法官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梁愛詩說法官就任的時候要宣誓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看不到由外國法官審理相關案件會有任何利益衝突。美國有外交官員說，美方曾經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就港區國安法問題召開緊急視像會議，但是北京方面拒絕這樣做。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表聲明，說港區國安法從根本上破壞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保證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和自由，聲明有在聯合國登記具法律約束力，而且是涉及國際和平及安全的迫切問題，受全球關注，批評北京拒絕讓會議進行，認為是中共擔心向外界展示透明度以及為自身行動負起國際責任的另一例子。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社交網站回應，指美國的要求是毫無根據，又說推出港區國安法純粹是中國內政，與安理會完全無關。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仍然有驟雨，下周初天氣炎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24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58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40点，跌1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7.4，跌12.6；阿里巴巴193.2，跌4.2；美团点评135.2，跌1毫；盈富基金23.25，跌2.5；友邦保险64.05，跌4.5；FIE 南方恒指8.14，升1.6；港交所267.2，跌5.6；中国平安76.25，升1.5。石藥集團15.14，跌1.8；中芯國際16.38，跌1.0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69，加元1.377，人民幣7.168，英磅對美元1.226，歐元對美元1.102，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5点，升305点。港金现价报15,8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1,713.02美元，卖出11,71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南过海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回复正常的，将军澳道支路落观塘道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在新界西沙路近住斜下对出，现在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西沙路近住斜下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Odilia。隔了三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觉得自己说话大胆了，会够胆将自己的看法感受说出来咯。我是 Odilia 陈康琪，想知道我和三年半前有什么不同，那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预备了， 嚟咯， 好紧张啊！ 准备好未啊，桂花田？ 我熄咗个灯佢先听得唔得啊？ 你自己揾个胶袋笠住个头啊，咁样啊？ 有冇教人噶？ 嗱，寻找快乐的人先，新招嘅第一集，我哋嘅嘉宾咧有桂花田，即刻睇下佢嘅访问讲咗啲乜嘢咧。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到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的第一集啊，一起做主持喎，曾志豪系嘛？ 系啊，我哋好紧张啊，仲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嘅拍档桂花田。 欢迎你，欢迎你， 多谢你。但系你估我唔紧张，我真系咧， 你紧张添啦， 我感动就紧张，真系啊，真系瞓唔着，喺度啰啰挛，因为真系唔知道问啲咩问题。 嗱，我哋节目叫寻找快乐的人啊，桂花田。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开心快乐的人？ 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所以即是这样，阿爸呢就从小教导呢就是一个叫知足常乐。那我真的呢会觉得啊，是知足就可以快乐，所以呢我应该是一个容易快乐但也很容易不开心的人。 我刚刚就是想讲他是很容易快乐可能你成日说什么吃个鸡翼啊吃个包就已经很高兴啦，成日笑剧剧。但呢个人呢又係好容易就会呢多愁善感呢又会猛整㗎喎。你觉得你最容易唔快乐呢係遇到啲咩事呢？ 遇到啲不公嘅事，但係又冇得去申诉，只係可以自己屈喺自己里面囉。所以我去好开心呢，即係有你两个拍档呢，因为你又了解我啦，咁跟住呢当我讲咩嘅时候呢，你就会明白我呢嗰个唔开心系咩呢，你又会安慰我啦。 同埋我哋俾人哋屈嘅机会又多啲呢，佢又会觉得咦我哋 哋两个战斗好好多。 系啊，都可以系咁讲。 唔系，又唔好咁讲嘅。我识你哋两个之前，我比较少俾人屈嘅。 哦，系咩？系咩？ 我入翻你哋数啦，而家 上当上当，冇办法啦。 系啊，喂，但系嗱，你咁容易就唔开心咧？咁但系你点样可以变成阿祖头先口中嘅一个快乐的人咧？ 唔系，所以我 OK 啦，就点解？因为真系揾到一个可以听到我发牢骚啊，发晦气或者系嗰啲冤屈气咧，我其实真 系 好怕 嘅。即系你觉得系我哋两个？ 系你哋系个树窿。 哇，大佬！唔 系咁，即系我哋每日对得佢嘅时间咧，密集式一定每日有三个钟啊嘛， 系硬性系冇得走噶嘛，系咪？因为阿华翻工，可能佢有时好夜嘅，咁可能夜晚我要对住仔女，又要对住阿妈工人啊，可以分散晒，冇得咁样咁集中啊嘛。所以即系我都好多谢我两个拍档曾志豪同埋黄耀祖嘅，真系呢个系真心嘅。 喂，嗱，咁你都做咗风 show 几耐啊？ 啊，即系数下手指咧，如果我有一百岁命嘅话吓，我都做咗四分一嘅啦， 即系廿五年咯， 啊，今年廿六年嘅啦， 系咯，喂，嗱，我真系想问下你啦，你又揸住孖边妹到而家咧，你成日好介意就话喂唔好影我个头啊，诸如此类咧，如果唔讲外表。你有咩唔同咗咧？ 嗱，以我做节目主持人呢个态度咧，我系冇变到嘅。即系就算边个做落嚟都好啦，就算系啦，我觉得我自己喺我呢个岗位工作岗位，我觉得自己系称职嘅。我系冇从来冇争取做做主打嗰个嘅。另外，我做人嘅态度都冇变嘅，即系我觉得攞个真心出嚟同人哋去倾偈，去讲自己。真系想讲嘅嘢，我都系冇变到嘅。到今天我自己噶吓，我自己都好 proud of 自己，就系咧，我上至高层，下至低层咧，我都可以玩得埋嘅，同啲同事。 哦，咁你讲到高层啦，咁我哋又讲下嗱，听众嘅问题嚟， 自己中个头飞埋去。 第一条啦，亦都问咗你噶啦。 好嗱，佢有讲过嘅就系话，咁多个阿头，边个对你最唔好？请答。 嗱，真系要讲唔好嘅，我真系唔敢讲边个唔好。我会觉得每一个元老咧，佢哋都有啲嘢教到我，亦都当然啦，有啲唔好嘅事情发生嘅，又俾我学习点样相处，点样去解围咧。你明唔明啊？阿 Michael 大哥啦吓，我嗰时真系好怕见到佢。因为嗰时候我啱啱入嚟做妹仔咧，做听电话嘅时候咧，即系曾经都发生过呢啲事咧，令到佢大发牢骚。 咩事啊？讲唔讲得噶？ 讲过就我掉晒佢啲 CD 碟咧，跟住佢讲咗一样嘢话啊，以后啲碟又唔要嘅，咁我以为佢所有嘢都唔要。咁其实原来佢有选择性，有啲碟唔要，有啲碟佢系要嘅。 但 系 你就 将佢所系 KO 咗佢，跟住佢要我一个礼拜内，你攞同我攞翻晒所有碟翻嚟，即系话呢个礼拜攞唔翻嘅时候，我唔要再见到你。 但点解你仲喺度嘅？而家系咪呢个真系好多人都问嘅？ 系咪万医保你啊？嗱，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有一位嘅听众直情话，当年梁继章系咪有谂过要放弃你？系咪万医 俾 机会 你？ 万医咧，五万二咧，我好锡我嘅，即系佢嗰时系即系可能大家即系我新入嚟啦，佢就觉得啊呢、這个妹妹就系唔系咁唔用得嘅，咁跟住就佢同我倾偈，咁睇下当时发生咩事，咁即系等等嘅嘢啦，咁跟住万医就话咁啦，我同你同阿 Michael 讲啦。咁你做翻好自己啦，咁样叫做俾咗个机会我，咁我跟住哇，有人咁样提醒我，因为入嚟电台做嘢系一个千载难逢嘅机会，我 系 唔想错过咗噶。自此之后，因为嗰时咧，即系点解又咁咧？佢哋就话啊，你翻嚟 OK 嘅，你做完晒嘢咪走咯，咁样。咁我咪做完呢啲下啦，打工仔心态做完嘢咪即刻走，咁我好多时都唔系五点几走咯， 即系再做啲，你又听话到呢个地步啦。 做晒嘢就走啦， 嗱呢样嘢又 keep 到，冇咩改变啊 吓。系啊，自从佢同我倾咗话，电台唔系咁样噶，要咁，因为我真系第一次接触一个咁大嘅机构，我系真系好细个嗰时，得嗰二十松啲岁咁，咁所以就咁啊，万姨同我教导咗我之后，跟住我就改过自身。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 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家的 风骚就真系好多年都仲系即系香港电台里边咧王牌节目。咁嗰陣時你仲要拍住呢梁繼章啦、梁思豪啦、全部佢哋 Cutson 啦，佢哋全部總之喺唔同嘅統計上面呢都係啲數一數二嘅 DJ 啦。咁有好多人其實到今時今日都會問㗎，我唔知桂花田憑乜嘢係坐喺呢個節目咁耐，今時今日你自己問返點解我桂花田可以坐喺呢個位度 25年 喎。喂，你話你連聽人哋執隻碟你都會抌錯嘢嘅，咁點解你可以坐咁耐呢？ 我覺得係因為我個人真，即係對人真誠，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你話我係咪呢個節目嘅台主？即係啲人都笑過我㗎。哇！你係咪廣播到呢個節目嘅湯煮燈？即係話點解我都仲喺度咁多年，但係我啲老細個個啲拍檔都走曬啦。咁係啦，係啦。因為可能呢個節目需要我呢一個人呢、這個角色喺度。 你嘅角色 係 咩咧？ 我角色咪就係喺度同大家嘻嘻哈哈，那個俾個反應大家咯。頭先一開始咪問我，你做咗20多年，咁喺度你覺得自己由開頭同而家冇變？我咪就我呢個角色。我覺得自己冇變啊，咁可能係呢個節目嘅需要，咁所以我依然喺度啩咁咯。 但係啲聽眾咧，其實都幾難，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咗啦，幾深入，我哋都會問到出嚟噶嘛。實不相瞞，由我入到嚟識你，到近呢5、6年咧，越嚟越多人咧好中意留言嘅時候咧，係會批評阿田咧，成日講錯嘢啦，又話你把聲難聽啦、高音啦、搶麥啦，好多嘢講啦，又做錯資料啦、冇做好功課啦，好多都係呢啲噶啦。你见到呢啲批评嘅时候，点谂嘅咧？ 我要接受嘅，即系每次见到呢啲批评咧，我其实都会觉得我有做功课噶，只不过真系我个我嗰个阅读障碍，我唔系撒赖。好多时啲人话你撒赖啦，又系做咩又做唔到嘅嘢啊？咁呢样嘢令到我好吃力咯。嗱，我唔系讲笑，即系譬如两个拍档啊，曾志豪同黄耀祖，你见到我嗰时都系论尽，我系真系成篇嘢，只有我睇到同你睇唔到。哎呀，系有资料上嘅错误，其实我真系有睇到嘅。但又唔知點解去到講嗰時候講錯咯， 真係錯啦。咁你都睇到嗰啲聽眾嘅留言係幾真實同埋幾直接㗎，我可以咁樣講。 啊，係啊。 咁你個感覺係點咧？ 我好吃力嘅，真係會覺得好大壓力嘅。曾幾何時都會因為喂，不如算啦，唔好再做啦。啲而可能真係我係咪而家唔合而家呢個世代？我越嚟越大年紀咧，越嚟越胸襟好似自己都窄埋啊，唔識得。好急个口气，就算啦，我唔得啊，即系要负责任啊，应该咁讲系啦，即系要对听众有负翻嘅责任。既然人哋咁讲，你咪应该改善一下，我都有鞭策自己嘅。 咁不如我同阿祖讲啦，其实咧嗰阵时佢系试过咧，又望到个留言咧，佢翻到嚟佢会讲咩？我今日我唔讲嘢啦，跟住我做咩事？佢话我讲嘢多嘛，话我抢麦啊嘛，我唔讲嘢啦，你两个讲晒佢啦。 我都唔记得咗。 你有好多呢啲发生过噶，你知唔知啊？ 呢个我唔记得，我记得我试过有同佢做完节目之后，硬系觉得佢点解今日做节目嗰阵时 咧镜住 镜住，跟住咧佢就后屘讲唔系啊，又俾人讲啊嘛，嗰样嘢 咪俾人闹啦。 佢个情绪就开始变得激，因为其实佢零秒嚟了嗰啲嚟噶，佢 家庭 系，即系佢明明笑住一嚟唔系咩咩，哇滴眼泪同埋嗰个滴口水同埋嗰个吊钟都好似想一嘢涌出嚟咁样啊！我谂呢一样嘢其实某层面上可以回应翻头先阿田讲，佢对佢嘅工作其实系好认真， 好上心嘅， 好上心。 上心噶，因为咧节目宗旨系希望令到个个人都开心啊嘛。原来自己做唔到，仲要俾人闹。 系咯，听众可能咧有一样成日都攻击你，就话咁多年都唔进步，食老本。你觉得自己呢25年嚟有冇进化到？ 其实好想进步嘅，因为即系我都话想希望个个都听得系真系每一日有笑过一声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好多你哋即系拍档你哋啦，前辈咧都有安慰过我嘅，因为我都时都唔除咗你哋，我都即系之前都有同我哋啲前辈去倾诉，佢成日话：哎呀，你做翻自己啦！因为真系好明显睇到 feel 到，即系佢作为一个拍档咧，你嗰日唔系在状态咧，你介意人哋讲，你唔系在翻你自己咧。佢哋好 feel 到，唔系佢哋好 feel 到 啊！因为系咪一齐行紧嗰样嘢，我哋真系一齐行噶嘛？ 其实你知唔知咧？我真系要认一认叻啊！即系身边好多唔同嘅人咧，佢只要知道你做呢个节目咧，佢哋有阵时就会讲我哋啲拍档唔同嘅嘢啦。咁咪好多就会讲阿田，佢成日都会用翻头先嗰啲词语咧，可能就话喂，你叫你拍档啊，可唔可以努力啲咧？咁样，我每次个义务辩护我都同佢讲，我话喂，你知唔知佢咧？佢会前一晚 话俾我哋听。喂，我听日风头火势想讲呢个题目。哦，哇，你使唔使咁早啊？两日前咁滞，你需要搞到。佢写嗰个百无禁忌，又成日写两版纸， 一点放咗工之后，佢就 喺 office 度做佢嘅准备功夫。 佢嘅价值咧，我因为我都做得耐咧，其实我系体验到咧，佢嗰个润滑剂。同埋咧，我哋自己行內成日講話反應蛋咧，其實嗰個係好難嘅。我真係從身邊啲朋友講咧，佢哋話有幾難啫。你揾個人坐喺度，你講咩佢哈哈笑咁樣，係唔同嘅。嗰一種咧，即係順接住個話題啦，可能會幫你有起承轉合咧。我真係唔係擦佢鞋，我相信點解你話佢廿幾年嚟咧咁多幾個節目元老咧，點解用嚟用去，你嘅化學反應出嚟嗰個效果咧？是很难代替的，这个是真实的，靓就没得讲的了。是 不 是 靓？不是靓。 我以为你说他靓就没有了。哇，吓死我 了。我就想换一个靓的林志玲回来，但我想问林志玲，如果跟我们做节目呢，说真的效果反而唔及揾陳寶玲嚟做嘅， 多謝你 啊！兩睇啊，我唔介意同林志玲試少少一齊做節目。 我都覺得。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試過有一段時間咧，我個老細阿 Michael 啦，梁繼章啦，佢試過收封投訴信，咁佢就話啦，投訴我哋，佢話點解你哋？到今天你仲依然请住桂花田，你根本就喺度嘥紧钱咁样，用我呢个人去令到话你哋系咪都要检讨下自己啊？咁样，我当我同佢同我讲嘅时候咧，我真系嘭一声，真系跌咗落嚟。我对唔住啊，原来我系会咁样影响到你嘅，我冇谂过会系影，因为你话我一件事，你唔好影响到其他人，我觉得系一件好大好大嘅件事。 唔系呢个人佢嘅特点嚟嘅，佢好怕连累人， 佢担心得太多，有 阵时成日就真系妈妈上身咧，成日都惊连累人。 嗰时少女，我未结婚，我都会有咁，因为我真系我会觉得自己衰好，唔好连累人哋。我觉得呢件沉重嘅一件事啊。 当年嘅挖角事件是我哋个听众有问到的 系嗰件事，其实托赖咧，我自己都有 review 过我自己呢、这个25年喺电台嘅工作生涯咧，好庆幸咧都唔系真系好多大件事发生，但系一大咧就去到好大。 呢件算唔算你觉得最大啊？ 呢个一定系最大嘅一件事。好彩真系好彩地，我哋有我哋嘅老板啦。支持咧，我更加要多谢曾志豪嗰时同我一起去挨呢段时间咯。这个时间是哇，好吃力啊！我个人咧，即系除咗怕俾人影响咧，我都好怕俾人屈嘅。俾人屈嘅感觉系好唔好？好多年到今天，可能好似讲紧成差唔多十年呢件事，我都耿耿于怀到今天，咁又如何可以点啫？啲人成日话：哎呀，你唔好讲咁多啦，唔使啦，清者自清乜，我冇意思嘅讲呢句说话。咁你系解唔到就系解唔到啦。究竟系点样去挨咧？我觉得做翻自己咯。咁起码 嗰段时间有几长啊？影响住你情绪？ 最少都一个月咯。嗰时两个人做三个钟头，做咗一个月节目，海量嘅投诉，闹我哋，系咯，闹埋屋企咁样又剩咧。我真系觉得自己都几强。 系咪嗰阵时日日开完咪就喊咧？讲真， 有冇有日喊？ 隔日啦，我就唔得你而家都激动你谂下啦。我错我就错，但我明明冇做啲啲嘅嘢就嚟啦。 因为我系个女人仔，做得啲咩出嚟啫？系咪先？我认真噶。 佢用呢个绝招，我 系 一个女人仔，你赢晒。 当年就指住个头，我而家有咗，你唔系炒我系嘛？一样。 即系到今天都。未能够释怀嘅竞争，咁但系生活要继续噶嘛，咁咪继续咯。咁对人 欢 笑背人愁，都会有呢啲事情喺度咯。 佢系真系咧，到而家都走唔出去嘅。如果可以重嚟一次咧，可以处理得再聪明啲。 系， 但系对我嚟讲咧，嗰件事咧系一个非常好嘅一个成长经历，因为系第一次面对咩叫做公众危机处理咧。讲真的。过咗呢件事之后咧，后来面对更大嘅风浪咧，你觉得你已经知道咗有好多嘅规矩啦，嗰啲套路咧，你明白咗啊？ 好多谢有曾朝豪喺度陪住我，佢初初嗰阵 都要一齐过啫， 唔系都系 啫， 我都 唔系，我想话唔系，咁唔系个个可以有咁嘅能力去做，佢可以一踢爆，哎咁样我唔做啦，咁样可以噶嘛，但系佢冇咯。 也更想牺牲自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能够装置我未怕跌倒，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 呢个系《寻找快乐的人》嘅第一集嘅上半部分。 What a wonderful life！ 啊， 哎、好听嘅只歌，多谢送俾我。 只因有你， 系啊。嗱、啊，上半集咧，即系今日里面咧，桂花田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啲工作嘅嘢啦。 冇错， 第一滴泪咧都流咗出嚟啦吓。咁啊，但系咧，当年嘅一啲即系令你好深刻嘅，譬如挖掘事件啊，各样嘢你都攞出嚟讲啦。 系， 听日。做定个节目预告先嚟好冇啊！ 系啊， 听日有好多唔同你嘅人要出场，包括有 阿华啦， 阿华会出场，包括桂妈妈会出场， 系 永永乐乐都会喺阿桂花田口里面去讲，加上佢会讲埋曾志豪同黄耀祖添， 系啊，好、哦、多人啊，人才济啊， 即系讲完工作啦，就讲下啲人物关系啦、 啊，而我冇记错。听日系有两大反眼泪出嚟嘅， 都系你问我，都系嗰句，由头到尾都系你搞喊佢。 系啊， 唔关事啊，听众有问问题噶嘛。 同埋你见到我哋问嘅问题啦，真系你留得言嘅、 啊， 我哋就会代你问噶啦。 多谢听众支持啦，咁我哋照可以留言咧去问下天儿嘅问题噶吓。 新闻之后继续翻嚟《风吹发回人》。 北京对台湾嘅危险一直存在，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高度自治受到一定程度冲击。台湾要有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加快就明尼苏达州一名黑人疑犯死亡的事件进行深入调查。特朗普说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形容有关事件是悲剧，并且慰问死者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正义会被彰显。明尼阿波利斯市有警员早前在拘捕黑人疑犯的时候以膝头压住疑犯的颈部，疑犯最终死亡。事件触发数以千计民众在警局外示威，并且演变成警民冲突，涉事的四名警员已经被解雇。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初至到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04点，跌397点，总成交金额67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40点，跌1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7.6，跌12.4；阿里巴巴192.9，跌4.4。美团点评135.4，升1毫；盈富基金23.1，跌4毫；友邦保险63.85，跌6.5；FIR南方恒指8.2，升2.2；港交所264.6，跌8.2；石药集团14.92，系跌2.02；中国平安75.95，跌1毫；中芯国际16.36，系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504，瑞士法郎8.007，澳元5.118，加元5.63，新西兰元4.793，欧元8.53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453。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2点，升183点。港金现价报158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9美元，卖出17.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会议道同埋博览道东啦，而家交界都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会议道啦同埋博览道东啦，交界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将军澳道支路去翻观塘道都系慢车。另外喺新界啦，西沙路近住斜下啦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今年的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已经在1月办好小一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仍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天气咁热，出完街翻到屋企，可以即刻冲个凉咧，真系成个人都舒服晒啊！不过你又有冇为电热水炉安排定期检查呢？唔想意外发生，记得一定要向有信誉嘅供应商选择电热水炉，然后揾注册电业承办商及持牌水喉匠安装。如果你选用嘅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要确保电热水炉除咗原装嘅开关水掣之外，唔好喺出边水喉管额外加装开关水掣啊！又或者千祈唔好将出水喉管直接接驳到洗手盆或者浴缸嘅开关掣，更加唔可以用配有开关水掣嘅花洒头，以免储水缸压力过高。因为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系靠花洒喉去排出过高嘅压力。当压力排放受到阻碍，就会有机会构成爆炸的危险。若果使用电热水炉的时候出现异常的情况，就要立即停用和安排维修。当然，为安全着想，最好定期安排有经验的技师检查及保养电热水炉。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豪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喂，最衰对你。 喂，依家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要多谢听众喎、 啊，系啊，系啊，我成日都要多谢听众噶， 系 啊， 啊，我哋被炸爆咗大家嘅 inbox 留言、啊啊， 但每一个咧，我哋三个睇翻，我哋都觉得好多谢同埋好感动。我头先同豪仔倾嘅，我话、啊、真噶，桂花田，你呢间公司做咗25年，唔系净系你做咗25年啊，有好多嘅听众系同你。日日好似觉得系一齐过的， 听咗你25年 啦。我知啊，我都话啦，有一个咧系由小学听啦，听到跟住咧有一次遇住咗佢咧，我已经生埋仔结咗婚啦咁样。 个仔都小学 啊，系啊系啊，即系都听埋啦咁样。 所以好多人都叫你加油啦，叫你唔好咩受到冤枉委屈啦，有啲叫你祈祷啦，好多方法噶。 哦，系嘅，系啊，都个心结咧系好难嘅，即系都要。多啲時間咯、 啊。哇，咁你仲有第二擊喎、啊，聽日又嚟咯喎。 係啊，家庭篇啊嚇，全家人擺曬相啊，香港電台第二台啊。 阿華、樂樂、明明阿媽冇出糧 喎。係啊，全部都要出糧。我哋留意聽日呢個尋找快樂的人。 哇，多謝。咁啊，呢個時候我哋有何雨露。 ど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 好娱乐你的名字啊咪话我喺屋企要对住小朋友啦，咁啊，我梗系要尽翻一个爸爸嘅责任，我就教佢写字。不过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教小朋友写字就都需要好多耐性咧，同埋你要一啲系统先得噶。我系冇呢一个流程喺手嘅，所以我唯有咧闲庭信步，同佢坐埋台，谂到乜就教佢乜。咁我首先諗到嘅就係、是、咁你最低限度都要識寫自己個名啩因為我記得呢《鹿鼎記》裏面嘅韋小寶呢佢都係目不識丁嘅。咁金庸係點樣形容韋小寶呢佢就話佢淨係識寫自己個名囉韋小寶。不過仲要咁喎佢話韋小寶三個字黐埋一齊呢佢就十拿九穩。但係如果將韋小寶三個字分開咗呢佢話佢就未必認到呢邊個打邊個㗎啦。我谂翻都好笑喎，喺韦小宝呢个《鹿鼎记》剧情里边咧，佢真系唔识字一个地步。康熙啊，写圣旨俾佢都系画公仔嘅，反正佢都唔识字。咁我教我仔啦，我就话嗱，最紧要识写自己个名，其他咧就慢慢嚟。咁我教佢写粒争吓，点样写落去，咁啊写埋佢个名。但你知啦，对小朋友嚟讲，佢冇需要识写自己个名噶嘛，所以开头咧佢坐喺度，佢就望住我，佢话点解啊？我发觉呢个仔咧咩都好噶，系中意问点解，问得比较频繁啲嘅啫，即系就连你叫佢食饭，佢都要问点解嘅吓。咁我讲到明㗎都不能够全部高压㗎虽然我条藤条係准备咗㗎但係都冇理由第一个回合就攞藤条㗎所以当佢问点解要学写字呢我都花咗阵心思咁我唯有又用绝招啦从佢兴趣入手。我话仔呀咁呢你睇三国演义里面呢咁你知唔知两个武将见面佢哋会讲咩㗎他会讲什么他会讲的来将通明。他说即是什么意思、啊、哦那就难一点。我说即是呢跟他讲话你来的那个人话给我听你叫什么名字通报姓名。那你说了你又要讲到给人听有时你又要写张战书话给他听在我今天要来挑战你了。我说你写了个名字出来你都不懂读啦你自己的名字又写不到来交给人家。点打仗啊？啊，系有计嘅、哦，佢起码听完呢句来将通明之后咧，佢愿意坐低少少嚟写佢个字，仲要系咧即系加埋好多长口咧，先至能够写得出嘅。例如我点样说服佢要识写个争字咧吓？咁佢中意睇嗰啲打打杀杀嗰啲三国啊嘛，咁我就咧写咗个争字。咁佢开头咧见到个字冇兴趣嘅，但我画咗个军旗，即系你睇嗰啲《三国演义》咧，咪阿赵云啊、刘备啊，佢咪会举起支旗，旗上面咧就有佢嗰个将军嗰个姓名咧，就带队冲刺啊嘛。咁我就画嗰支军旗上去，啊，佢望完之后，佢就话咁得意嘅，做咩画支旗喺度咧？我咪同佢讲咯。嗱，如果你打仗嘅话，咁你系姓曾噶嘛，你都插自己支旗上去噶，咁你离远都望到啊，你连个字都唔识。点打仗啊？啲军队走咗去边啊？你都揾唔翻佢啦！哦，你又唔好话，佢起码而家咧识写个争字，仲写得都几顺手添。咁啊，继续写佢个名咧。嗱，老实啦，佢个名咧，其中有一个边咧系竖心边嚟嘅。咁啊，我为咗叫佢识写呢个字咧，我点同佢讲咧？我话嗱，你睇下竖心边咧，似唔似一个武器啊？咁样。佢又真係睇完之后觉得呢好似三叉戟喎因为你都有印象个竖心边係点写㗎啦。啊点知衰龙巧反拙。 我而家每次一叫佢写自己个名咧，佢就即刻画咗把红缨枪啦，画咗个三叉戟出嚟啦。最惨系咩啊？佢画完就当系，我话你做咩啊？佢话呢个唔系嗰个字嗰边咯，我话呢把武器嚟嘅啫。我话你争少少，你先至可以将嗰个竖心边写出嚟。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开始嚟嘅，你起码令到个僆仔有少少兴趣，咁我条藤条咧都唔使咁快拎出嚟。识写自己个名咧，都真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发觉咧，而家你何时何地咧，你都要所谓留低嘅姓名啊，留名啦，你连买两盒 fans， 你都要话留名先，系咪啊？见到有啲人有啲咩食花生嘅新闻，有啲人又话留名等睇戏，所以你话啦，自己个名系真系要记低，系真系要留住佢嘅。 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 不过咧，关于点样可以写得好自己嘅名，仲要点样可以令到佢写得更有效率咧？我相信你都要靠学校嘅罚抄大法。我谂咧，每一个人对于自己个名咧最有印象、最有记忆，同埋写得次数最多嘅嗱，除非你系明星啦，如果唔系，应该咧都系喺学校嘅时候俾人罚抄。所以你自己的名字呢，讲时家长咪讲笑呢，哇喂，笔画咁多，你个爸想整蛊你㗎咗。但你而家諗返你咪多咗学校啊。因为离开咗学校之后，你好耐冇将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啦。啊，有㗎，最近呢几时你都需要写名字呢，我唔系好多人摆街站囉。佢会叫你支持呢一样，又会力撑呢一样。到时你都要将自己的名字写上去的，所以由认识自己的名字，可能就是你告诉你的小朋友，这个就是你的进入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因为当你将自己的名字可以很完整地写出来的时候，代表你在这个社会上面有你一份的力量，有你一席的位置，还要有你一分的意见和支持。阿仔，现在写着字先，到大了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地方，到时你写字嘅时候，你就要小心啲，唔好立乱将自己个名写上去啊！ 咦，两位姐姐，呢条 Y 型帽带系咪你哋跌噶？ 哦，嗰条带我特登唔戴，舒服啲啊嘛。 唔可以噶，安全帽如果冇咗 Y 型帽带，可能会移位同埋会松脱，冇咗保护作用噶。 你讲咩啊？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即安》短剧讲噶。 安全帽配件多，原装配备至稳妥。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 系啊，头先咧，我哋今朝一节目开始嘅时候咧，豪姐就讲咗单新闻啦，就话咧限聚令啊，我哋咧就算去睇雀仔咧，都要细声啲， 系 会嘈到佢，系咪？嗱，嚟紧日本有唔同嘅游乐园咧，就将会啊逐步咧就 开放翻， 开放翻啦。 系， 但佢当中有一啲嘅要求咧，我自问。就算我几觉得要安全啊健康，如果我去到呢个公园嘅话， 你都做唔到、啊。 我要跟足嘅话，我谂我做唔到。 系， 不过豪仔今日你有机会做得到。 系啊， 竟然佢做到， 我有得做。 今日做到咋？平时都做唔到嘅， 唔准大声讲嘢。 系嗱，但系嗱， 即系玩过山车嘅时候唔准嗌咯。 唔嗌啊，我唔知啊。 完全中， 真系噶。 呢个系其中一样啫，因为我睇到嗰阵时咧，我真系觉得哇，唔系啊话。 提出嗰個人，你真係覺得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咁樣，即係話説就係咁樣嘅。咁啊，就佢哋開始咧，就喺5月25號咧，日本方面咧就全面解禁嗰個緊急狀態令啊嘛，係咪先？咁唔同嘅景點咧都開始着手咧，就準備一啲重開嘅情況咁樣噶啦嚇。但係日本遊樂園業界佢哋發布咗個防疫指引喎。首先佢哋有個日本遊樂園業界 嘅 喎。 咁、我哋都有遊樂場協會嘅。 係咩？ 有係啊。 我哋遊樂場協會咁犀利㗎。 啊，系啊，佢哋、做好多嘢噶。 总之咧，就有呢个日本游乐园 但 系游乐场 协会唔系关游乐场事嘅，佢系一个嗰啲社福组织嚟。 呢个系主题公园啊。 我哋香港嗰个游乐场协会唔系同你管理主题乐园噶，系咪你唔好混淆先得噶？ 系啦系啦系啦。 以为头先喊大晒啊，而家 系啦， 好啊， 我滴眼泪， 两样 嘢嚟嘅仔啊嘛， 唔关事噶。 嗱，咁佢就有唔同嘅意见，就提供咗呢个建议啊吓。佢就话啦，首先呼吁第一样嘢，游客玩过山车等设施嘅时候，唔可以尖叫。 好啊。 你哋觉得你 尖叫嘅定义系咩先？咁样。 我谂啊，你头先不如讲下你头先嗰三个啊，究竟有咩分别啦？ 有唔同嘅音 嘅。你话俾我听咁低音嗰个都叫尖叫。 系啊，即系总之我谂唔可以擘大口嗌咯。但呢一样嘢，我第一样嘢就 系，咁我 乜控制到嘅咩？嗱，我可以玩嘅， 可以咬拖鞋咯。 啱啦，我想讲女士们应该知 嘅。阿 华咬拖鞋啫， 我觉得男士、女士都应该识嘅。你当你幻想喺嗰个画面，喺嗰个画面嘅时候，你就可以唔嗌噶啦。 有噶， 系可以俾人发现 嘅。即系嗱，你知啦，我涉猎好广噶嘛，喺日本嘅艺能界啦。 系啊， 咁佢哋你琴日补翻，我哋都有讲呢一点啊。 佢哋系咯，佢哋有一个系列嘅电影就系咁噶嘛。 哦，咬拖鞋嘅要， 即系总之就要你唔准出。出声咯， 咁但系我谂咬拖鞋都仲可以嘅，但系唔好咬木屐咯，因为跌落嚟你放手嘅话咧，嗰个山姐你真系会抌死人噶，话俾你知。 唔系唔系，通常咪咬隔篱个男人只手咯， 系 啦，然后隔篱男人只手又咬翻自己咯， 或者咬唇嘅。 咁我想问啊，有冇讲话如果你真系嗌到而俾人发现到嘅话，咁有咩处理？ 就会有人大嗌嚟罚你。 咁又未讲到点罚嘅，嗱呢个其中一个啫，另外一个咧。啊！我又覺得啊，點樣做咧？呢一個咁樣啊嚇，佢就話好多嗰啲主題樂園有鬼屋噶嘛，係咪？係 啊 係 啊， 佢就話 咧，唔準嗌。 唔係嗱，呢個咧冇話準唔準嗌先。首先，如果你係扮鬼嗰位工作人員，係佢叫你咧，應該要同遊客保持社交距離，即係你嚇佢只可以，即係哇，即 係離遠 你可以大聲叫，但係要遠。 嗱，佢冇講可唔可以大聲叫，但係你諗下，如果玩過山車唔可以嗌嘅話，你做鬼都唔可以，應該要做隻真係無聲鬼噶咯。 係啊，得無聲鬼嚇死人。 無聲鬼，但係你仲要隔好遠咁。 哇！係啊。 唔 緊要，唔緊要。我哋睇嗰啲鬼片咧，其實最恐怖嘅就唔係只鬼喺你後邊啊嘛，係你離遠嘅時候咧，有時你要見到 係啊，有個影咁樣，跟住冇錯喎。 我哋曾經會俾一個地拖都會嚇親噶嘛，可能佢日本嘅鬼屋有一定要裝個新嘅裝置咧，你離遠隔兩個地鐵站咧，佢已經有隻精子喺度咧，哇！有時候快到飛啊飛啊， 隻眼要好好視力先睇得到。 如果唔係，大部分咧都驚唔到。 咁保持距離都 OK 嘅，係 啦。 佢都咪揾啲嘢撩下佢咯。 我知道要揾边只鬼入去。 边只啊？ 呢个就 IQ 题啦。边只鬼系最同你保持距离？ 斜视鬼。 No。 隐形鬼。 No、 有隐形鬼。 唔系我答到嘅话，我就唔系 IQ 小王子啦，姑。 我哋中国僵尸啊嘛。 哦，系啊，伸只手。 我哋伸住只手，直情一个社交距离。 全部变僵尸。 全部变僵尸，啱啱好啊。 我条长舌鬼一样。 同埋咧，我哋对僵尸。要点样应付佢噶？ 唔呼吸 系啊 ，exactly， 保到所有嘢， 社交距离安全啊！喂，应该引入我哋中国鬼啦！ 我觉得你呢个啱， 系咪好好 啊？ 呢只真系中国鬼嚟噶嘛？我哋忍住呼吸，搵翻钱小豪翻嚟，系咪？ 系啊，嗱，呢个就系另外一个啦。扮鬼嘅员工又要留意咯。咁但系至于去做嗰啲吉祥物啊，或者嗰啲超级英雄，即系着住 costume 嗰啲嘅工作人员咧，都有讲嘅。佢就话唔应该同游客咧就握手。或者擊掌， 哦、 即係手部嘅接觸就避免近距離接觸啦。 嗨踭嗨腳咯， 係啦， 而家興嗨踭 嗱，呢個我覺得合理啊。對下一個咧，我又覺得哎呀，做佢員工又好慘啦，有啲難控制嘅。佢就話超級英雄喺你哋表演嘅時候，你要避免煽動遊客尖叫啊嚇。点做呢游客尖唔尖叫系佢哋控制噶嘛？即系小朋友见到啊 ，Superman 啊咁样。 你就要令到你出現，但小朋友唔可以講啊 ，Superman 唔可以有你出現。 佢哋入嘅個個嚟都成日人人常歡笑咁樣唱歌咯，係 咪 係 咪嗰陣時嗰套荷里活嘅驚慄片咧？ 即係 scare movie 嗰啲咁樣啊？ 係一套叫 Silent Hill 啊嘛，好似 我唔記得呢個。 最近有一套上早幾個月上咧，總之佢嘅角色橋段就話咧。绝对不可以出声哦，应该两套戏嚟嘅， 《 Silent Hill》系第二个嚟，但系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就话， 《Quiet》嗰度唔知乜嘢系啦， 唔记得叫咩名。 Okay, 总之个场口就 系 话 有第二集啊，有第二集 就系话咧，嗰啲生物咧就会听住你嘅尖叫声咧， 任何声音你发出嘅声音， 佢就会攻击你，所以咧成套戏里边咧，大家就要唔准出声。 Quiet Place 系咪 Quiet Place 啊？仲记得咗啦？ 中文点译唔记得？ 系啦，总之就系要静嘅咁样。 哦，哇！咁咪同佢玩啲游戏咯，仲可以训练埋啲细蚊仔啊！啲家长话得啦， 系啊。 唔该，同我你唔好讲嘢啦。佢讲嘢咧，嗰啲人咧就唔会。 其实呢个如果系鬼， 我第一句讲我唔去啊 嘛。唔系喎，呢 我做咩去主题乐园唔可以讲嘢啫？ 呢个反而系一个咧新嘅玩法。如果你将鬼屋咧，今次就将头先个电影主题摆落去，边个出声死边个咧？ 系啊， 呢个真系紧 张啊！边个出 声 就惩罚啦！你使唔使睇有艾文啊？ 好惨啊！去到即个主题乐园冇声噶，你谂下嗰样嘢系荒凉到系拍鬼片嘅场地嚟噶。 系啊， 唔好讲嘢，你讲嘢捉佢走，捉佢走咁样嘅嘢系嘛？ 而家都讲嘢都俾人捉走嘅，捉啊捉走啊 ，cheers！ 系啊，嗱呢个 咁，但系佢问题系唔准令到嗰啲小朋友尖叫， 系啊， 即系话你唔可以有啲好爆炸性嘅一啲。 其实唔使爆炸性嘅，讲真，你谂下，如果我系三岁，我好中意蜘蛛侠，我见到蜘蛛侠啊，妈咪蜘蛛侠啊，其实咁算唔算系尖叫啊？咁样，妈咪我要去啊，我要去啊，咁喊算唔算啦？咩都话冇。毛孔都擴張咗噶 啦！我聽到佢即係講緊咧，係嗰啲叫尖叫聲啦、大聲啦等等嘅嘢。 我無聲絕境啊！ 係啊係啊！ 點解呢個台灣譯嘅？ 唔係A Quiet Place 啊嘛，係咪？ 係係 係。OK， 咁但係問題，佢點解唔俾佢大家大叫？ 驚你噴口水咯！係 啊， 即係佢唔使要啲人入去戴口罩。 佢又唔係叫人戴口罩， 戴口罩 冇事 咯。 係啦，佢都有建議嘅，要求民眾咧要隨時戴上口罩嘅呢樣有。 哦， 咁即係佢覺得可能。戴咗口罩之後咧，都唔應該要尖叫啊，各樣嘢咁樣啦。咁亦都有其他嘅提議嘅，例如就話建議樂園啦，嗰啲虛擬實境嘅設施啦，即係有陣時佢哋要帶啲咩護目鏡啊，各樣嘢。佢話除非你好有信心，你係即係個消毒係完全消毒嘅，如果唔係都唔好。 咁嗰啲眼鏡咧，嗰個咪有個 4D 影院嘅。 係啊，呢啲就合理咯。另外咧，亦都有講到咧，要求佢哋嗰啲唔同嘅攤位啊，就唔好向小朋友提供玩具啊或者試食咁樣嘅。咁呢一啲咧就係佢哋即係。樂園嘅措施咧，仲有一樣嘢嘅，喺啲景點都可能需要嗱，例如東京鐵塔啊，佢總共咧就如果你要行上去，除咗搭 lift 之外，可以上600级樓梯嘅，佢就話而家 lift 就唔可以開啦。你要去嘅話咧， 行樓梯啊， 行樓梯啦，600级啫，上到頂噶啦， 練練腳骨嚟啦。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下昼闭幕，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会在闭幕会上表决。这项决定会授权人大常委会就建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据了解，草案经修订之后，除了将禁止危害国安的行为改为禁止危害国安的行为和活动之外，对特首的要求亦都由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改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又要求香港强化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力量。消息指草案的导言内容会提到近年香港特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凸显，港独等活动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作出今次的决定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令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基本法23条嘅规定唔改变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嘅属性，有关人大就本港维护国家安全嘅决定冇取代或者废除基本法23条嘅规定。 鄭若驊在報章撰文指出，有意見指國家安全法將會抵觸基本法對人權的保障。她說，人權和自由不是絕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都有規定，任何人行使相關權利自由不得危害有關國家的安全，而且有關國家安全法的決定已經指出，全國人大會根據法律和一國兩制方針而決定，切實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認為，即使美國暫停對本港的貿易特殊待遇，只是有輕微影響。他說，香港對美國的貿易多是屬於轉口，如果美國對香港本地生產的出口貨品加關稅，只會有輕微影響。而中國經本港的轉口本身已經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加上美國對本港有極大貿易順差，單在去年已經超過260億美元。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國歌條例草案期間，議會陣線議員朱凱迪展示寫上最佳主席李慧瓊的標語，主席梁君彥認為標語有侮辱成分，命令朱凱迪離場並且暫停會議。梁君彦最终裁决朱凯迪展示的纸牌是反讽、冒犯和侮辱李慧琼，认为是不可接受。民主党的胡志伟质疑梁君彦怎样能够演绎到反讽的意思，又批评没有给予朱凯迪解释的机会。他随即展示同一纸牌，反问梁君彦是否能够读到他的心。民主党的许智峰其后手持一袋泥土走近主席台，被保安带走，期間泥土倒瀉在地上，現場傳出異味，保安人員用布蓋住並且噴灑消毒噴劑，有清潔人員到場清理。秘書處報警之後，警員和消防接報到場，到會議廳向保安了解情況。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78点，跌422点，总成交金额6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40点，跌1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6.4，跌13.6；阿里巴巴192.3，跌5蚊；美团点评135.2，跌1毫；盈富基金23.1，跌4毫；友邦保险63.75，跌7.5；FIR 南方恒指8.23，升2.5；港交所264.6，跌8.2；石药集团14.9，跌2.04；中芯国际16.28，跌1.12；中国平安75.9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81，瑞士法郎0.969，加元1.378，人民币7.169。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49点，升230点。港金现价报158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596美元，卖出17.7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 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喂，阿田，你跌咗条带啊？ 咩带啊？敬文， 成条喺地下啦！哎呀，快啲执翻去啦，该会。 咦，两位姐姐，呢条 Y 型帽带系咪你哋跌噶？ 哦，嗰条带啊，我特登唔戴，舒服啲啊嘛。 唔可以噶，安全帽如果冇咗 Y 型帽带，可能会移位同埋会松脱，冇咗保护作用噶。 你讲咩啊？ 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的风骚即安短剧讲的。 安全帽配件多，原装配备至稳妥。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家 姐，你做咩晨早流流拉我出嚟啊？ 哎呀，细佬啊，做晨早流流，中午一点都嚟啦。 唉，一点又唔使翻工，你拉我出嚟把鬼咩？帮我瞓多阵得唔得？ 喂，唔使翻工就话吓，就要瞓翻一阵啊！唔好咁样啦，喂， 哎呀，喂，做咩啊？你带我去边啊？ 系啊，到啦，上嚟啦，上嚟啦。 哎呀！哎呀，你带我嚟呢个咩地方嚟噶？咩？黑字店，黑咩店咧？带我嚟黑店啊！吓， 我唔系带你嚟黑店，你讲咩？ 我带吉利士 嘅，你捉下你嘅死人眼先啦、 啊！咩啊？我睇下先啦，黑字店啊嘛，系咪啊？ 系黑字，系、哦、雕刻个黑， 唔、哦、 系、 哦、 黑掹掹个黑啊！哎 做咩啊？嚟呢度做咩啊？ 整一份生日礼物俾老豆啊！ 老豆生日，唔系九月咩？咁早准备做咩啊？ 九月嗰个系阿妈，六月嗰个系老豆啊！下个月啦、啊，仲有几两日就下六月啦、啊。喂！你醒下啦，可以真系好劳气啊！ 哎呀，你哋好啊，两位想玩啲乜嘢噶？我可以介绍翻俾你哋、 啊。家姐，屯门嗰个公主嚟咗呢度啊？ 我都系咁话，我哋咪去错地方。 哎、我是娜娜，屯门噶，我系市区嗰边噶。 咁你系咪叫娜娜？ 佢系文文啊。 咦、哎，我望下佢有写个老板娘敬文啊。哦， 蔡老板， 蔡老板啊，哎呀， 你咁样叫我咧，我毛滚动。 咦、哎，你咪就系传说中嘅先敬罗衣后敬文咯、 啊？我哋讲翻正题啦，有啲咩可以介绍翻俾两位、 啊？即系咁样嘅，就想问一下咧、哎，你哋咧系咪咧有免费黑字服务啊？ 哎呀， 免费 啊！ 免费啊！诶、哎，凡系我哋公司喺我哋公司度购买嗰啲产品啊，嗰啲精品咧，都会有免费黑字服务噶。 哦，咁即系要喺度买嘢先至可以免费啊？ 哎呀，家 姐，你唔系谂住你求其攞啲嘢嚟嚟帮你免费黑啊嘛？ 我点知啫？咁啊，佢啲广告系咁讲话免费啊嘛，咁佢又唔写。清楚点知话我要消费我 啫，咁样样阿小姐咧作为消费者咧问清楚咧，亦都系好正常噶。 正常啊， 好正常系咪啊？ 讲多次，好正常系咪咁样 啊？系啊系啊， 我哋咧都有免费嘅黑字服务嘅、 哦， 收费咧就要视乎咧嗰个物件嘅大小而定啦。诶、哦，我再讲多次，我哋系有收费啊吓， 收费噶， 我广东话唔好， 即系收分啲啊个收费， 系收费嘅黑字服务。 家姐佢话你收费啊，佢话你好费 啊， 你同我 讲，你咁样话我家姐噶又真系啱。 你咁样松啊，系嘛？ 我讲唔到落去噶啦，收费咧就要视乎物件嘅大细而定啦。小姐，哦、你有啲乜嘢想刻字啊？ 啊，即系咁样嘅， 我想要刻苦耐劳。 诶、我有噶啦，先生。 哦， 小姐。 黑虎来劳你有，我真系唔觉喎。 有啊， 嗱呢度头盔一个，唔该你。 我戴咗头盔就。 好威威咯， 好威威，好安全嗰啲头盔，系唔系工地用嘅安全帽咧，小姐？ 哎呀，梗系啦，嗱，哦，唔好意思，阿敬文啊，哎呀，你估揸电单车咩？呢个啊，头盔啊， 咳咳声嗰个啊，差唔多啦，都系用嚟保护个头嘅啫。 啊，等等先， 吓， 家姐， 咩啊？ 哇，咁臭嘅，系咪老豆成日都唔使嗰顶安全帽啊？ 系你未刷牙啫， 哎呀， 老豆嗰顶安全帽佢干净嘅， 好臭。 老板娘，你要唔要闻下呢顶帽啊？ 唔需要啦， 你闻下啦， 唔需要啦， 先黑噶嘛，系咪啊？ 系啊， 咩啊？点啊？ 系正确噶，呢个顶帽系我老豆嗰顶安全帽嚟嘅。咁啊，嗱，即系咁样，我老豆咧就想，我想刻佢个名落去里边。 小姐，我想确认一下，你系想刻啲字喺顶安全帽上面？ 咪就系咯，系啊，将顶安全帽咧变得更加特别，系佢自己个个人，哇，几咁有型咧，系咪先？咁啊，有冇问题？ 有 啊。做咩你一齐答噶？你哋好熟嘅咩吓？有咩问题啊？ 系唔可以咯？ 吓！ 哎呀，先敬罗姨后敬文，你做咩又跟我讲嘢啊？ 请你叫翻我做蔡经理啊！ 先敬罗姨蔡敬文咯， 蔡老板啊， 系啦系啦系啦， 究几多个名咧？究竟系吓？嗱，即系咁样嘅，可唔可以一个一个咁分开答问题啦吓？你你系蔡经理系咪？蔡老板系嘛？你头先讲点解唔可以话俾我听吓？讲过嚟清楚。 嗱，因为咧安全帽上面咧系唔应该有任何嘅文字啦，有图案啦，因为有机会会遮挡住安全帽本身嘅裂痕啦。咁样对工友咧就系好危险嘅，因为好难以察觉个安全帽原来损坏咗，佢唔知道要换噃。 啊，即系人不可以貌相噶，估唔到蔡经理你个知识。我一样咁叻 嘅，我内内同外都系如一嘅。 佢话同你一样，佢赞你啊！ 嗱、哦，我话你听，如果呢个图案咧系用油漆啦、溶剂啦、或者黏合剂造成嘅话咧，咁、大件事啦。嗰啲材料可能会损坏安全帽壳嗰啲胶料噶。阿蔡经理，我劝你就唔好读胶料呢两个字啦。 系啊，你真系免得过就唔好读 吓，嗰啲系塑料系咪？ 塑料好好多，咁帽壳嘅保护强度咧，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啊。 有冇咁严格啊？黑嘅只字仔啫，咁都唔得。 嗱呢啲 咁佢顶帽都有牌子噶啦。 嗱、小姐真系有所不知，呢啲我个人啊防护装备咧，系用嚟保障工友嘅生命安全啊，生命安全、啊， 生命安全系 好严谨噶，你知道未啊？我想问啊，细伯应该系冇继续用紧呢顶安全帽啦，系咪啊？ 我又唔知喎、 你乜都唔知 道，我系佢讲我见到佢咪静鸡鸡攞佢出嚟 嘅啫，你攞走佢？ 呢顶安全帽唔用得 吓？点解啊，细佬？蔡经理啊， 系 你又会估到我老豆冇再继续用呢个安全帽嘅吓？ 因为咧呢一顶安全帽咧唔合规格啊，合规格个规格啊，佢少咗一条威型嘅帽带啊。 Y 型帽带 ，Y 型有冇 K 型啊？有冇 W 型？ 大姐啊，八十年代嗰啲笑话唔好再讲啦。 好冻啊，点先生啊，好冷啊。 点解你好冻啊？真系 个 get 啊，冷 get 啊，听完冇管冻啊吓。咁因为咧嗰个帽带啊，能够系限制咗个安全帽嘅移动，确保佢系紧喺工友嘅头顶上面啊，戴实佢啊，令到安全帽发挥啊一个应该有嘅保护。作用啊！ 吓咁如果冇呢条帽带会有咩问题啊？ 系、家姐咁咪即系好似你而家咁多移位同松脱咯。 吓、你小姐有咁样嘅问题，我可以介绍人俾佢、 你 当 时你听佢噏啊，系 唔系？我觉得蔡经理如果介绍应该都权威，因为佢都有呢个问题啊嘛，你望到噶？ 唔系，我啲真材实料嘅。好好你哋两姊弟系咪请猫咪啊？我唔欢迎呢啲、 请猫咪呢啲广东俗语你都晓、 我土生土长，你讲乜嘢？ 咁你嘅學習能力就好低啦，土生土長都講到咁樣，我話你聽啊，如果你移位同埋鬆脱，失去咗預期嘅保護作用就危險啦。啊，仲有啊，工友啊，如果進行高處工作，譬如清洗外牆啊，戴咗個頂咧冇歪型冇帶嘅安全帽咧，當佢抬頭或者向下望。唉，嗰顶安全帽可能就会由高处躲下噶啦。 哎呀，听到都好惊讶。 系啦， 嗰顶安全帽由高处躲下，咪好似高空闸啊？咁真系几危险噶噃。 系啊，呢度小姐呢度啊，所以 望边度啊？ 我呢度，所以 条线话， 所以唔系你望住我得啦，望住我得啦，系啦， 佢冇带啊。 唔系，嗱，唔好睇小嗰条 Y 型帽带，佢系能够令到嗰顶安全帽嘅保护作用咧，嗰个程度啊，安全嘅程度。系大大提升 嘅、哦。好啦，就当你系啦。咁其实啊，刻咗个字喺度啊，我仲谂住喺顶帽上面咧加装一啲配件啊，等阿老豆开工嘅时候可以舒服啲咁样又唔得、 你真系面横不灵啊！ 哎呀，家姐啊，加嘢可能要加钱嘅，你谂住加咩啊？ OK， 喺夏天啊，户外做嘢，太阳晒好猛烈噶嘛，咁我谂住喺个顶安全帽下面咧加啲草帽咧俾阿爸，咁可以遮远啲啊嘛。 草系绿色嘅，大吉利是啊，真系。 唔好买新鲜草。 草嚟噶嘛，老细佬啊， 两位 呢又字嚟咩？ 两位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啊！重要嘢要讲三次，我同夫人学噶吓，咁样做啊，系会大大削弱咗安全帽嘅保护功能噶，同时亦都咧系唔应该咧自己立乱喺个顶安全帽上面加配任何嘅配件噶，吓、 哦 啊、有需要使用附加配件嘅话，就要确保配件系可以同所佩戴个安全帽啊，系互相配合使用噶吓，所以咧就要用制造商啊，制造商嘅 supplier 咧嗰个原装嘅配件啊，你知道吗？ 哇， 你 讲啲咁复杂 系咯，咁复杂嘅乜？你讲啲嘢啊？咁可唔可以喺嗰个安全帽上面加啲照明工具咁啊？又或者系嗰啲光线充足，做嘢精神啲啊嘛？ 哎呀，点解你鞋都要加啲蓝蓝闪闪嘅？ 太简单啦，你明唔明啊？ 阿先面罗以后敬文，你知啦。 阿蔡经理， 我家姐见到免费咧，佢就咩都想加落去噶啦，好似免费唔好嘥啊嘛。 系收费噶，系。 哎呀，你又话我家姐收费啦，唔好再咁闹佢啦吓。 细佬可能话你咧。 系、哎、咯，我话你听，工友啊真系有需要咧，系可以加头灯噶嘛。 咦，系啊，真系咁好。 不过唔可以自己立乱加噶噃。 系咯。 嗱，因为雇主咧要确保工地照明充足，如果工友咧要进入呢啲昏暗嘅环境咧，安全帽上面嗰盏头灯咧就可以提供近距离。照明啦 啊，咁好啦，有眼头灯啊，真系好啊 ，very good 啊，咁冇理由叫嗰啲工友拎住嗰啲手揸嗰啲咁嘅电筒啊，咁样入去噶嘛，仲边有手做嘢啫？ 攞口担住得唔得 啊？诶、啊，俾人攞口担住， 你 搞乜嘢要用口担住啊？系、哎、啊，真系啊， 头灯啊同射灯唔同噶嗬。 你哋讲起个头灯，我就有说话要讲啦。 系啊系啊， 同埋呢个配有头灯咧，工友喺上落楼梯啊梯子嘅时候啊，系都可以 咩梯子啊？ 梯啊楼梯啊上落梯子。 哦、 或者 是担 心，或者是上落梯子，佢呢度系咁样讲个安全纸啊，系工友喺上落梯子嘅时候，因为可以系担嗰啲一堂堂噶嘛，你明白嘛？啊，都可以确保有三点接触。 哦，哎呀，蔡经理， 我先赢好多噶。 你咩铺头嚟噶？ 唔系咯，你咩年纪啊？仲喺度讲三点，真系啊！ 咁咩年 纪 都有三点嘅， 唔系即系咁讲佢唔好讲啊嘛， 即系咩啊？先生你应该识过我啦，系唔系啊？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我 读出嚟啦， 我 随时 都有下载劳工处嘅职安健小册子 嘅，你又好快啦， 有啊呢度有写噶，用紧梯子嘅时候咧。是要确保有两只手同埋一只脚㗎即係唐胎有两只手一只脚或者两只脚加一只手㗎哇喂妖怪嚟㗎喎唐胎我唔係个工人个工人要两只脚或者一只手就捉住个唐胎㗎 咁好似好复杂咁啊喂 即係话一定要有三个 point 啊三个点黐住唐胎唔可以松脱啊其中一个点啊都系 一 样 啊大中细点啊嘛 你明白吗 哦知道啊喂喂喂咁我想问啊除咗个头灯呢仲有啲咩配件可以加咁真乜都唔可以俾我加，真系好嬲啊！ 你冷静啲，人哋家 姐，我同你讲，我隔你工啊吓，诶， 喂，你个变咗乡下嘅？ 啊，对唔住，对唔住， 佢头先都乡下近， 唔系佢第二个乡下。 我同你讲啊吓，我知道仲有咧保护眼睛面罩，等工友唔需要咧再额外佩戴安全眼镜啊，或者系眼罩。市面上亦都有咧系装设防撞击保护面罩嘅安全帽，更加系方便。工友使用噶噃、 哦， 但系咧就要记得啦吓，呢啲保护眼睛嘅面罩规格系要啊喺劳工处认可啊，先至可以用噶噃。 啊，好啦，哇，你讲咗好长嘢啊，喂，面罩可以保护双眼，咁对耳仔又点保护啊？你谂下，戴咗顶安全帽啊，再戴唔到嗰个护耳罩噶咯，系咪啊？系咪咁样啊？ 系啊，家姐 啊，咩啊？ 即系你放心啦。 哦， 如果你都谂到个问题咧， 系 冇人会谂唔到嘅。 家姐。你细佬， 系我赞你噶， 我出于关心啫。 系啦，嗱，主管啦，承办商啦，佢哋梗系会谂到啦。 啊、 所以有啲耳罩咧，系可以作为安全帽配件嚟使用噶，仲唔会造成任何阻碍添。 咦，咪即系可以加嘢咯？ 可以加耳罩噶啦、啊，不过要谨记一样嘢，吓、 啊， 同保护眼睛嘅面罩规格系一样嘅。你拣嗰啲耳罩咧，一定要系噔噔噔。劳工处认可先用得噶。 哎呀，呢位先生你都识好多嘢，不过你哋两子弟讲咗咁耐喺我铺头个门口搞咁大重龙凤，原来你哋都系想搵份生日礼物俾你哋百姨啫。 系免费啊？要免费？ 啊唔系，我哋系要收费噶。 你又闹我家姐啦！ 你买咗礼物，我哋帮你 cut 嗰啲字上去系免费噶。嗱，我有推介喎，你听下先，有银包啦，有领带啦，有皮带啊， 即系咁样 质料好好啊。 哎哎

好啦，头先听过有许廷铿嘅无力感， 系啊，但系咧喺张纸度上面咧，早早系写佢靠差靠差， 唔好讲出嚟啦，好尴尬啊！ 做咩交差佢咧？ 因为我哋要落翻即系边个歌手唱，我哋要打翻低 嘅。 但系咧，成日一播许廷铿嘅歌咧，廷同铿两个字都好难。 我决定喺我教我仔写字之余咧，我下次教埋佢。你同我头先讲韦小宝嘅剧情有咩分别？佢一唔识字咧，佢就打。 哎呀， 系一样啦，现代版啫嘛。 其实 唔止呢啲字嘅，上次我哋要录 trailer 咧，我哋就系录寻找快乐的人啊，桂花田，我就话咩，想知道桂花田有啲咩心情否白。否白个否住嗰阵时唔记得咗，又打个交叉，但嗰个系豪仔讲嘅。我话个阿豪仔话咩交叉白啊，否白啊，你照讲咩咯咁样咯。 我哋可以讲我向你表白噶嘛，系咪先？ 系词穷 系 咁 啊。系啊，咁我而家都要借个位咧，我要向我老婆交叉白啊。 系啊 系啊，今日咧系 Winnie 嘅生日， 生日快乐。 系啊，咁啱。 准备咗啲咩啊？你 系一次过啦，你讲埋先啦。 今日咧都系我家姐嘅生日嚟嘅，两位老师啊，系啊，唔同嘅老师啊，都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我大条道理同佢讲，唔使点准备 点解啊？ 唔系我话喂个市唔好啊，而家 个市唔好关你咩事啊？ 翻唔好准备啦， 关你咩事？ 最紧要系咩啊？ 个市唔好关你咩事啊？几好啊！ 佢玩紧嗰个游戏咧，嗰个动咩心我咧，好得意嘅。佢头先 send 咗条片俾我咧，原来嗰个游戏世界里边咧，帮佢庆祝生日， 几得意喎！ 即系话呢个游戏系帮好多人可以做到好多现实上面嘅嘢。 即系话当你系如果冇现实生活里面嘅人同你庆祝，如果你有玩嘅话，喺呢个网上世界，佢哋都会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几得意喎，真系啊！咁啊，最尾咧咁啊，拣只歌啦，我谂啊，送俾唔单止送俾我老婆啦，送俾好多朋友。点解咧？因为呢只歌系光良嘅童话嚟嘅。 嗯， 我谂啊，好多人其实而家都会发觉咧，现实就难睇啲。都系想入翻童话世界里边，开开心心咁啊！祝咧今日所有生日嘅朋友咧，希望你哋有童话嘅一天啦吓。 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相信。